早晨各位听众，朝早六点零八分的时间，有香港电台第二台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的晨光第一线。今日的而且确是很多的学生就会紧张，人来到这个2022年的7月20号因为 DSE 放榜嘛。有些朋友可能都心中已经有几个不同的计划了，准备定几多分可以入到哪科的时候就去报，又或者如果成绩未如理想的时候又有什么特别的措施呢，咁样准备定几个锦囊，咁喺必要时嘅时候就打开佢，无往而不利啦。咁直播室入面有白元浩小白陪住各位听众，咁喺我哋今日晨光第一线入面，咁九点钟嘅时候亦都会第一身我哋打电话俾就係、是一啲嘅學生啦，或者家長同大家咧傾傾偈，咁亦都會幫大家咧打打氣嘅。咁大家留意住香港電台第二台啦。而家出邊咧29度嘅氣温，相對濕度82%嘅。咁見到酷熱天氣警告咧，咁都係生效嘅。咁留意住呢個天氣變化，千祈咧就唔好熱親啦嚇。今日又同大家講翻聲早晨啦。 晨光每日一格。 時間的重要性非常之再重要啊！點解咁講咧？因為其實佢一直以嚟佔據住一個即係佢見唔到、摸唔到啊，但係佢又真係存在喺度喺我哋嘅人生入邊啊嚇，咁啊不斷咧就俾時間充斥住好多唔同嘅事情。例如我哋读书都系啦，我哋会用时间去到计算啊，一年、两年、三年咁样，等我哋咧可以有更加好嘅筹划自己嘅一个嘅时间表咁样，可以安排好好自己嘅计划。咁其实时间的而且确咧系要充分去到利用先至得嘅，成日都系咁讲噶啦，时间走咗咧追唔翻噶啦，咁时间亦都唔会等你嘅。咁有好多人就会话到，喂，我想做一啲好大嘅目标，咁可以有啲咩办法啊咁样？想要成就一啲伟大嘅目标，做一啲好嘅事情嘅话，其实你需要一个好好嘅计划啦，以及咧就系时间。如果你冇时间嘅话咧，咁做乜嘢都系做唔到噶啦。咁有阵时你都要谂啊，点样去衡量咧？点样决定喺自己有限嘅时间入边做一啲啱嘅事情咧？你就每一件事有阵时都要称一称，度一度啦。啊，呢件事佢嗰个嘅回报啊，又或者你自己想去挑战嘅事情，值唔值得去？在一件事情上面争取一些经验呢，这样。所以时间呢虽然我们就叫做没办法去到购买，但是时间呢我们是可以好好地去到管理的。你能够有一个好的时间管理的方法的话呢，也都可以帮助得到你在自己的成功路上面找到更加多不同的规划，得到一个更加好的计划。所以呢尝试多些自己好好地掌管管理自己嘅时间，规划好自己嘅人生，咁咧就不枉此生啦。 合乎别人幸福的说明，未来越来越安定，置业结婚，节日同庆，遗忘自己已经欠热情。心中熟悉的过程，拒绝接受太多即兴，从前所经，怕没有被回应。当发梦已经难于适应，而伟大旅程那句无凭无证，赠我梦。年岁够轻，不要为谁放弃了你的荒诞，别要太介意每双逐眼，你纵使新的路太难，留在舒适小堡。信任还有勇气更加放胆，公式已老结了几多时间，说青春只可以用来感叹，别要信这些话标准。 请信任还有勇气更加放胆，公式已老结了几多时间，说青春只可以用来感叹，别要信这些话，标准别要查。 喂，另一首歌曲叫做《生涯規劃》啊，咁啊，出边嘅天气方面系咁啊，大致天晴，咁但系局部地区咧就有骤雨咯。今朝翻工嘅时间咧都系落住雨噶，咁啊日间系酷热嘅，市区最高嘅气温大概34度，新界再高多一两度，吹和缓南至到东南风啦。咁啊，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到下周中期天气酷热，市区最高嘅气温可以去到35度噶吓，咁啊，新界就会再高多一两度。而家2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2%嘅早上，咁啊，见到酷热天气警告都系生效噶。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每朝六点，我做紧乜嘢呢？准备4小时嘅节目内容。话你知天气变化，提醒你交通情况，供应无穷无尽正能量。你一起身就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6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或者你叫我小白都得。 晨光 Coffee Time。这个朝早有林慧。 早晨早晨，今朝早的晨光 Coffee Time 有我 Barbie 林慧啊。口气是有很多人的烦恼，它不单止影响社交生活，戴了口罩之后甚至乎影响到自己，因为自己闻着自己口入面有什么味道啊。其实有口气的成因真的有很多的，不如今朝早就一起睇下营养师点样分析啦。第一个原因可能是因为食物的影响。如果食咗味道较浓烈的食物，好似是大蒜、葱等等，残留在口腔的食物残渣就可能会引起口臭的问题啦。而非常受减脂人士欢迎的咖啡，亦都会令到口腔变得有利于细菌生长。同时咖啡因会减少人体退液的分泌，令到细菌更加容易残留在口腔，分解残留在口腔食物的果粒就会产生口臭的问题了。其次亦可能是牙龈有问题，牙龈萎缩、蛀牙、牙龈发炎亦都会令到细菌更加容易在口腔当中滋生的。例如牙龈萎缩就会令到细菌更加容易在牙缝里面生长了。营养师建议大家可以多些摄取维他命 C、 维他命 D 和 Omega 3多元不饱和脂肪酸，维持牙龈的健康。同时定期去到牙科诊所做检查和清洁，避免牙龈出问题都是关键的。第三个成因就有机会是肠胃问题了。营养师说最常见引起口臭的肠胃问题就是胃食道逆流， 佢建议如果有胃食道逆流嘅人士，就可以试下少食多餐，同时要减少食一啲刺激性嘅食物，好似系油炸食物、辛辣食物等等，多啲进食含有丰富膳食纤维嘅食物，就可以帮助消化，对抗口臭啦。而第四个原因，就有机会是因为长期挨夜而造成身体唾液分泌减少，导致细菌更加容易残留在口腔当中了。同时挨夜呢亦都会令到人的身体免疫力下降，令到细菌更加容易在身体里面滋生，造成口臭的问题。而最后一个原因就是饮食不均衡了，尤其是减紧肥的人士，如果你是采用紧极低卡的餐单，就很容易缺乏了某些营养素了。例如缺乏维他命 B 集的话，就很容易会生痱滋和咀嚼破裂，而缺乏维他命 A 呢，就会令到你的口腔溃烂和有口臭的问题。缺乏钙质就会容易令到你有蛀牙和牙齿不稳定的问题。所以如果只是减肥的人士，除了减低热量的摄取，都要建议你注意微量营养素的摄取啊。点都好啦，疫情期间大家成日都戴住个口罩，应该会更加察觉到自己有口气、口臭的问题的。若然真的有这些问题，就要病向浅中医，及早找出病因啊。在这里我林慧都祝大家尽早摆脱口臭的问题，活出健康、快乐、口气清新的人生啦。 Ooh yeah, 揀好香水趁发型布是赚了真理。 I like it. 穿好新款战斗服，笑像也变不羁。而铃声响了街壁，连忙回 Baby on my way。火速散集闯入猎门， Are you ready? 剩下六十分预备惊喜。缘浮于半路太久，难题堆满入口。手脚司机踩油，佢问候我话马路越苦口， okay. 到达目的地， 哇睇唔到呢口。 伸出到马路，原来维修中有两部。等几 round 就俾入 lift 门 ，Are you ready？ 就剩下六分，尽力赶到。缘浮于半路太久，无人给我路走。Oh my， 早走的四个助手，吹水怪逼爆 lift 口，好想借过。最美要我照忍受 Elevator， 得返我一个冇嘢可以阻我，为咗你我难过关关过，突如其来眼前一刻 OMG， 唉 Call me 连环不幸 Mr. E。 期望那么多能意料有几多，为何自制出折磨，平常心轻松更加多，饮脚步再被困最慢接拍都可。 白元浩，开心当然会笑，唔开心我都会选择笑。 神光第一线， 神光第一线， 星期三神光成语百科。 正嚟到早上嘅六点啊，二十五分啦吓，啱啱二十五分啦吓。三国时期大家都知道咧，刘备三顾草庐，咁于是乎咧就邀请咗诸葛亮咧就出山，去到咧就做佢嘅军师。咁啊，诸葛亮咧就啱啱出山嘅时间咧，就啱啱咧，哎呀，又系啊，见到呢个曹军啊，大将咁啊，夏侯将军啊嘛，两兄弟咧咁啊，带住十万大军，系真系有十万大军啊，唔系十万同大军去到攻打。咁啊，诸葛亮嗰阵时一见到嘅时间咧，亦都同阿刘备讲啦，哎呀。啊！放心，放心，放心，我自有安排。刘备固然只系惊啦，虽然咁辛苦请咗你出山，你点都见到诸葛亮得一个人啊嘛，系咪？咁于是乎咧，哎呀，经过一番嘅计算之后啦，咁啊，亦都设计咗好多唔同嘅陷阱啊、心理战啊，哎呀，真系厉害啦！汉军啊，喺博望坡嗰度击退咗咧，就曹军，咁啊，连夏侯将军都话到，哎呀，诸葛亮啊，真系犀利。咁啊，内文咧点打咧？你又睇翻《三国志》啦。不过佢哋就话到啦，哎，因为当其时啱啱出山，其实咧就关羽、张飞嗰啲咧，其实就觉得啊，诸葛亮你即系文官嚟嘅啫，你个样呢住把扇泼下泼下咁啊，其实都有少少秒佢嘅。但系估唔到咧，打完第一场仗之后，佢哋两个都异口同声就话到，啊，原本咧都系叫佢孔明嘅，而家叫诸葛先生，啊，果然名不虚传。初出茅庐咧就大获全胜，茅庐咧就系指啊诸葛孔明嗰个嘅草屋啊。啊！诸葛亮咧，亦都真系感谢刘备三顾草庐嘅诚意啦，于是乎咧就愿意帮佢手咧，就做佢军师。呢个大家都知啦。第一场仗大败曹兵，咁立下咗一个显赫嘅战功。于是乎咧，咁后人亦都咧就系赞佢啊，初出茅庐第一功。之后咧就引申成为啊，啱啱咧就走上去社会或者工作岗位，缺乏经验嘅人咧，有阵时都会叫做初出茅庐。不过，莫欺少年狂，咁啊，好多时咧呢一班初出茅庐嘅人咧，而家特别啲年轻人啦，佢哋已经满腹谋略噶啦，俾多啲空间佢哋去到发挥嘅话咧，可能又有另外一番嘅成就噶。 放弃，球场公园中找你，结果是走进雪地，你的身影我总记起，爸爸你可对我生气，我会什么都听你，我想凡事都可请教你，跌倒仍被你壮健地抱起，自尊划过多少缺陷，人生让你飘走了阵云，今天怎么可抱紧，不禁要问时针没法反方向，让从前步近，当秒针继续移动下去，都已不吸引，彩照背影永不会擦掉，在思忆中会永久对照，但这天我会踩了，你却未可估想了，那天沿路相依的每秒，两手围着你软弱又太小，时针划过多少缺陷，人生让你飘走了阵云，今天怎么可抱紧，不禁要问，日后每次遇着疑问，但愿向你学习勇敢，光阴总 快脆咧，去到早上嘅六点半钟啦。咁啊，转头继续黐住香港电台第二台以及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啊。朝头早咧，亦都有白元浩小白陪住你哋一齐起身嘅。一首嘅作品嚟自曾比特嘅手表。而家先听新闻简报。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陈景瑶为大家接新闻。世卫官员警告，欧洲在秋冬可能面临新的疫情挑战。欧洲区域办事处主任克鲁格说，去年这个时候由于解除管控和社交活动增加，变种新冠病毒 Delta 席卷欧洲，欧洲现在处于相似情况，而 Omicron 的传播力更强。世卫欧洲区域办事处覆盖的53个国家上星期报告超过258万宗感染个案，占全球近半。随着长者的感染人数继续上升，欧洲每星期有近3000名患者死亡。克鲁格强调，各国现在应该采取行动，为未来几个月做准备。到访伊朗的俄罗斯总统普京在首都德克兰和北约成员国之一的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会谈，谈及从黑海港口输出粮食的问题。普京感谢土耳其协助推进乌克兰粮食出口协议，虽然并非所有问题已经解决，但正是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普京又提到，虽然面对重重困难，但是俄土双边贸易额正是迅速增长。埃尔多安赞扬俄罗斯在乌克兰粮食出口谈判方面的立场非常积极和具建设性，希望谈判成功。俄罗斯敦促西方国家停止将粮食问题政治化，并以此为由指责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韦尔希宁说，美国和欧盟等对俄施加的制裁虽然不是直接针对粮食出口，但是间接阻碍俄罗斯面向国际市场的农产品供应。俄方始终认为，从乌克兰港口通过海路外运乌克兰粮食是可能的，但要解决相关问题不取决于俄罗斯，而是取决于乌克兰。他强调，通过运粮船向乌克兰输送武器是不可接受。韦尔希宁说，除了俄罗斯、土耳其和乌克兰，其他国家无需参与经黑海出口乌克兰粮食一事。三国已经和联合国沟通，并会继续协调建设性地处理相关的问题。美国最高法院推翻确立堕胎权的罗素韦德案裁决之后，抗议声音持续。一批示威者星期二在最高法院外示威，警方拘捕35人，包括17名民主党议员。明尼苏达州民主党议员奥马尔证实，自己和其他议员一起参加公民抗命活动的时候被捕，又说会继续发声。代表纽约州的议员马洛尼说，如果女性无法控制自己的身体和健康，就没有民主。警方说，示威者封锁最高法院附近一条马路的交通，经过三次警告无效，最终拘捕35人，包括国会议员，罪名是造成阻碍和不便。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的南至东南风。展望今个星期余下时间至下星期中期天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可达35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3%，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 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 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疫情肆虐，大家打了疫苗就可以减少前线人员的沉重压力。 打了疫苗除了保护自己，亦都可以减少他们受到感染的机会。 我哋一齐守护香港。 香港电台第二台 向全港奋战嘅每一位前线人员致最崇高嘅敬意同谢意， 同行抗疫，一齐战胜新冠肺炎。 运动员总是向着目标奋勇前进，而一个残疾运动员所遇上的困难更加难以想象。我们请来一班成功的残疾运动员，和在他们背后支持他们的家人、朋友、教练，来和大家一起谈下没有不可能的背后。 电视节目《没有不可能的背后》，方健儿主持，今日下午六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这个夜晚睡不着， 这个夜晚心神不安， 这个夜晚只是想病埋一边， 这个夜晚想找人倾下计。 等放榜的 DSE Buddies， 7月19号和20号一连两晚， 香港电台第二台轻谈浅唱不夜天， 深宵两点设有 DSE 特备环节，轻谈点唱 DSE， 打来1872388和我岑亮， 还有我刘佩龙倾下计，听下歌，一直到清晨六点， 然后 Everything will be alright。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吧。 真啦，白元浩打俾你。 早晨啊，各位听众，六点三十七分嘅时候啦，咁啊，继续有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咁啊，继续都系29度嘅气温，酷热天气警告啊生效嘅。咁啊，唔知会唔会落雨咧？因为我翻工嘅时候咧，咁啊五点松啲啊落雨啦。咁啊，而家问一问阿 Kitty 有冇落雨先。早晨啊 ，Kitty。 早晨啊，小白，早晨啊，晨光啊，听众， 早晨啊，系啊， 等我帮你睇下吓。 好啊， 喂，而家咧嗰个天色好难预测啊，点解咧？雨咧暂时我呢个地区咧就未有啊，望出去咧好光、啊，而嗰光咧就见唔到太阳嘅，因为其实有好多云、啊。 嗯。 系啦，咁所以咧，佢又好似会出太阳，但又好似会落雨咁， 估 佢唔到，系啦，因为啲云咧其实都几密同埋少少黑啦，你话好黑又唔系啊，咁、但系云后面咧嗰啲光咧又好靓、哦，打咗啲白光出嚟咁样、哦，咁所以其实望出去个景致咧系几靓嘅，但系我就唔知佢会唔会落雨啦， 即系几难估、哦，因为天文台咧都话俾我哋知道，其实就局部地区又有骤雨啦，咁。不过我觉得而家啲就算落雨咧，真系都系噶啦。你去俾几分钟佢洒一洒，其实佢都停噶啦。而家 系啊，同埋如果可能你搭紧车，架车一路移动紧咧，咁、去咗第二度咧，佢就已经冇雨噶啦。 系啊，消失咗噶啦，所以都不时太担心。我最担心就系佢落完雨之后咧，个太阳又继续喺度，哇！真系变咗，我即刻变咗虾饺。 不过就我而家行咗出去出面咧，都 feel 到有一阵 热气啊， 闷焗系一阵热气咁样咯。 系啊，热咧都算啊，焗咧我觉得系即系最辛苦最难顶啊。 系嗰焗咧系湿咯，即系你闻到有一阵好似湿气咁样样咯。 哦，咦，咁可能落过雨喎、啊，之前你嗰度都。 唉，我都唔知，唔系，但系而家夏天都湿噶啦，但系都几辛苦，因为有时晏昼咧，你会觉得哇好热好辛苦，但系你又唔想长期都喺一个冷气地方嗰度咧。 都幾掙扎幾難取捨，即係譬如我哋喺公司咁去開住冷氣，咁我哋就冇得改變啦，係咪先？ 係啊係啊。 咁坐咗咁多個鐘翻到屋企嘅時候咧，每一下都會諗，哎，咁到底我開唔開冷氣好咧？咁樣，即係又唔想好似個人咧全日都喺個冷氣地方，但係唔開咧又都幾熱下喎。 係啊，我每次咧即係撳著個冷氣掣嘅時候，我都會諗，哦，唔知嚟緊嗰張電費單會幾錢咧？ 我就通常都翻到去咧，忍一陣先嘅，就開咗風扇，睇下自己頂到幾耐。真係頂唔順啦，咁跟住先開咯。因為如果太順手，一入門口就開冷氣咧，咁個人又濕啦，電費又貴啦，咁，其實都唔係咁環保啦。 係啊， 咁所以呢個都係夏天俾我哋嘅考驗嚟嘅。 其實咧，即係除咗我哋之外啦，例如我屋企，我有隻狗仔啦，咁你係小豬啦咁樣。咁其實我自己唔喺屋企嘅時候咧，就算我唔開冷氣，我點都會開把風扇俾佢。 哦，一定要，一定要。 係啊，真係好熱㗎，即係小狗都會中暑㗎嘛，係咪先？ 係啊，咁所以即係夏天嘅時候都好多煩惱啊嚇。 嗯，係啊，唔緊要嘅，啊啲煩惱都係一定有辦法解決嘅，最緊要咧就係懂得消暑咯，系咪？食多两嚿冰落去。 所以我寻晚就食咗凉粉咯。 哇，系白色嗰只定系黑色嗰只啊？ 黑色嘅，我喺街市买翻嚟自己切，跟住切咗嚿芒果落去咯。 哇，芒果凉粉喎、 啊，冇错啊！ 谂起个人都凉咗啦。 系啊，食啲消暑嘅食品咧。 啱啊啱啊，好啦，转头翻嚟再倾过，拜拜。 拜拜，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 Kitty。每朝六点，你做紧乜嘢呢？啱啱起身，食紧早餐，赶紧翻学，准备翻工。无论你几匆忙，我都会陪住你。每朝六点到十点，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我系《晨光第一线》嘅崔洁彤。 晨光第一线， 或者你叫我 Kitty 都得。晨光百科。 六点四十一分嘅时间啦，的而且确咧就高温侵袭啊地球啊，因为除咗我哋香港之外，我哋已经算好噶啦。例如而家朝头早我哋29度啦，咁啊听新闻嘅时候咧又话哇英国咧又40度啊，跟住又话西班牙、意大利啊。都熱啊，有啲去到42度啊咁樣，跟住又話停機坪嗰啲石屎咧就熱到溶咗啊，變形啊，路軌咧又彎咗啊咁樣，咁又影響咗日常生活。太熱咧，真係辛苦啊嚇！咁所以暫時嚟講咧，其實我哋香港雖然都有個酷熱天氣警告，不過即係相對嚟講，譬如歐洲唔同嘅地方，我哋都即係暫時嚟講啦，都叫 lucky 啊，唔係話熱到啲飛機都飛唔到嘛，係咪？咁的而且確咧，即係高温侵襲嘅時候咧，有一種即係似焗爐嘅感覺，我哋都辛苦啊！無論係熱定還是焗咧，我哋都頂唔順噶啦。咁而家大家都係黐住個冷氣機咁樣，太過黐住又唔得嘅。又頭先講過啦，一嚟電費貴，二嚟亦都唔環保咁啊，諗多啲辦法消下暑都好重要啊。不過咧，除咗就係成日都話一啲譬如係中暑啊嗰啲之外咧，仲有一個熱射病。熱射病咧，亦都即係喺沿海嘅中部啊、內地好多唔同嘅城市咧，都出現啊唔少嘅死亡個案。有專家咧就拆解呢個叫熱射病嘅死亡率高達咧就60%。咁對於一啲譬如係長者嘅群體咧，呢個熱射病嗰個叫做死亡率啊，有機會去到80%添啊嚇。咁啊有醫生咧曾經咧就接診呢一個熱射病嘅患者。啊！發現啊，佢哋嗰個嘅叫做內臟嘅器官咧，就有少少直頭真係似用水煮過嘅感覺添啊！體温咧係去到呢一個咧就42.5度，非常高咁啊，非常危險。咁啊，有啲嘅病人去到呢個情況嘅時候咧，咁啊亦都即係搞唔掂啊！一定咧就要諗辦法咧去即刻幫佢降温。咁啊，高齡患者咧，如果中咗呢個熱射病嘅死亡率，頭先提過啦，去到呢、這個80%嘅，咁所以一定要揾多啲咧就降温嘅措施，一有唔舒服咧就即刻要即係即刻處理啊嚇。咁而家譬如內地方面啦，都有唔同嘅省市啊，佢哋嗰個嘅氣温咧都非常之高啊。咁例如係浙江、四川、福建、江蘇、河南，咁啊廣東等地嘅地方，亦都有一啲叫做熱射病嘅患者。咁啊，佢哋。 即系有啲患者真系去到医院嘅时间咧，发现佢哋体温去到40.7度，咁啊已经系休克噶啦，咁啊经过检查之后啦，咁啊最后有即系都有患者咧抢救无效，咁所以我哋都绝对咧要正视呢一个嘅情况啊吓。咁啊佢哋都话到啦，咁啊如果呢一个嘅热射病系由啲咩组成咧？即系由呢一个热嘅因素啊作用咧，咁啊。即係令到我哋嘅器官咧，就引致一個叫致命嘅情況出現。咁啊，特別咧，即係典型噶啦，核心嘅温度啊，高過40度嘅時間咧，亦都會令到我哋嗰個中枢神經系統異常。例如我哋嘅精神狀態會改變啦，會可能抽搐啦，會昏迷啦，並且咧有多個嘅器官咧就會受傷。咁啊，嚴重頭先都講過啦，即係有一啲嘅案件咧係會令到即係會死亡咁樣。嗱，热射病咧，即系简单啲嚟讲，系一个严重嘅中暑嘅病嚟嘅。咁啊，有一啲叫做医师啦，佢哋都话到高温咧就引起中暑。咁啊，主要咧亦都有一啲譬如轻微嘅中暑啊、重症嘅中暑啊几种嘅。咁啊，亦都即系话呢一个热射病咧，亦都同中暑咧非常之接近。先兆中暑即系话，咦，好似即系有中暑嚟紧咯咁样。首先身体就会大量出汗。大量出汗是因为身体都想尝试咧，就系将热力啊，咁啊身体嘅入边嘅热力透过我哋嘅汗水咧就排出去，咁亦都会感觉得到咧，就有少少头晕眼花，四肢无力，咁啊亦都发觉咧，即系我哋个气促会多咗啦，注意力咧就冇办法集中，咁啊离开呢个高温环境去到阴凉地方唞唞嘅时候咧，咁啊短时间咧其实都可以咧恢复翻正常噶，咁至于你话如果有啲叫做轻症中暑啊，轻症中暑咧就比呢个先兆中暑咧就有少少分别嘅。咁佢哋亦都就好似发烧咁样。咁啊早期咧亦都出现一啲，譬如身体循环系统好似唔系咁好，亦都可能会块面咧真系红晒，又系大量出汗，皮肤咧有一种灼热嘅感觉。咁啊，但系四肢咧都有一种湿同埋冻，即系似皮肤灼热啦，甚至发展到咧就四肢湿同埋冷，面色苍白。咁啊，心跳咧亦都會太快咁樣，咁所以咧亦都要特別留意啊。咁例如有啲譬如咩熱抽搐啊、熱衰竭啊，咁啊呢啲咧都係要留意住。譬如好似講緊咧熱抽搐啦，亦都咧就係有傷者叫做病患者會出現一啲大量嘅出汗嘅情況，甚至乎咧會好短嘅時間之後咧，發覺會流失咗啲水分啊，同埋鹽分啊。如果補充唔到嘅話咧，咁都幾麻煩啊。所以成日都話電解質，電解質。特别有运动员啊，佢哋即系出现呢啲情况嘅时候咧，特别都需要系正视啊吓。咁如果你话热衰竭，我哋之前咧亦都有讲过啦，系点样啦。咁但系如果你话去到呢一个嘅热射病，咁啊呢一个情况出现嘅话咧，亦都会出现咧就系一啲譬如系头痛啦、头晕，甚至乎咧就系昏迷等等嘅情况。如果中暑嘅情况发展到去到热射病，即系最危险嘅阶段嘅话咧，咁啊当然要即刻去到就医啦，因为你嘅肝啊、肾啊、呼吸系统咧都有机会咧就系受到影响。咁啊高热浪咧对人体嘅影响咧就不分年龄嘅，每一个阶段嘅人群咧都有机会因为太热啊中暑，甚至乎出现呢一个咧就系最危险嘅热射病嘅情况。咁啊其中咧即系头先都话过啦，有几类人士咧要注意。如果你要预防嘅话咧，咁啊当然第一你要留意住呢个天气嘅变化啦。避免你高温嘅时段，咁啊仲喺呢个户外嘅地方嗰度出现，咁喺中暑嘅情况底下啦，要即刻咧就散热啦，谂下办法散热啦，咁啊最好咧一见到呢啲叫做酷热天气警告嘅时候咧，都已经个人特别提防，咁啊千祈咧就唔好仲去到啲户外嘅地方啊。如果户外工作嘅，咁啊最好即系雇主都要多啲俾啲员工咧就多啲休息啦吓。时间嚟到早上6:48，又系要留意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紧，而家出边嘅室外气温系29度嘅。 回忆当天竟分秒差，如今想起只有感叹。从此风光惬意吗？刹那便走到了落霞。回家不需风吹雨打，离开家中只有牵挂。烦恼旧事无法静下，最怕是虚耗了年华。回去吧， 你是我的终身期盼。一水涨两方分隔，好好一个家，但是谁又舍得自难？矛盾就地忘记吧，天色永未晚，大地回暖候了，总会归返。一水涨两方分隔，好好一个家，蜜月期亦会有雨洒。离去是坏回去吧，不需要害怕，别遗忘了在这边留着家的记挂。如今家中早开满花，旁边花园不再抢眼，从此不需再记他，跌碰后归去有可能，回家不需风吹雨打，离开家中只有空牵挂，烦恼旧事无法静下，最怕是虚耗了年华，回去吧，你是我的终身期盼。一水涨两方分隔，好好一个家，但是谁又舍得自难？矛盾就地忘记吧，冰释永未晚，大地回暖候了，总会归返。一水涨两方分隔，好好一个家，蜜月期亦会有雨洒。离开是坏回去吧，不需要害怕，二十年也为你等。无论等多晚，何时共你可共享天蓝，于家里喝着茶，何以共你难平淡。一水涨两方分隔，好好一个家，但为何又只得独怕？矛盾就地忘记吧，冰释永未晚，静下来兑换角色，了解好吗？一水涨两方分隔，好好一个家，蜜月期亦会有雨洒。 一首歌，佢嚟自袁咏琪嘅《一水两方》啊，咁啊，出边2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2%，酷热天气警告早上嘅时候咧，就继续黐住我哋生效紧嘅，咁啊都热辣辣嘅天气，咁啊大家多啲补水啦吓。咁啊朝头早嘅时候，我哋都有啲搵嚟啲专家，职场 QL 系列啦。我哋今日朝头早咧又话 Circle 同我哋倾下偈嘅。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早晨，今日朝头早我哋咧就搵到啊！KOL Circle 上到嚟嘅，咁啊精神健康急救导师注册社工 Circle， 你好啊， 你好啊，你突然间嗌我 KOL， 唔系我哋 窒咗一窒， 我哋个名牌叫做 KOL， 职场 KOL 嘛， 我都同人哋讲我 KOL， 梗系咯，神光嗰只仲系要， 你听我讲嘅系嘛， 梗系要听咯，咁啊有啲咩介绍俾我哋啲听众听下先， 即系饮水对我哋嚟讲好紧要，咁、最近咧我又即系原来睇到一啲嘅资料咧，又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咧，点样对我哋。是好啊，即是飲水有一啲嘅 方法， 方法我哋之前讲咗， 即是飲水都可以令到我哋減壓。 我而家咧就再睇到好似 sales 咁樣咧，就你哋真係要飲水乖。但系飲咩水呢？唔係飲凍水、冰水。而家咁熱，好多時我哋就飲咗凍嘢。係咁，但係咧今日咧好想極力介紹、鼓勵大家去飲温水。 温暖嘅水 係啦，即係飲暖水。其實咧，之前我有睇過咧，尤其 同減壓有冇關？温暖嘅水 唔係咩嚇？即係但係你好多女仔咧， 唔係啊，同減壓有冇關？ 有關㗎，我未講啫。咁咧，因為我就話啦，我留意到啦，你見到啲女性朋友啦，你成日話我唔飲凍嘢嘅，好養生噶嘛。 我都少咗飲凍嘢。 係啊，小朋友都好少飲凍嘢噶，佢都拎住個壺噶。 係啊。 咁咧，但我咧反而呢幾年咧飲多咗凍嘢。 哎呀！ 咁點解咧？我頭先就即係研究緊嘅時候咧，因為呢一個咧講法咧係嚟自一個日本嘅醫學人員啦。佢去研究翻水嘅時候咧，去講翻佢從另一個角度啦，從一啲天然自然嘅角度咧，就話原來有陣時咧心。同生咧，即系我哋有阵时食嘢都会有毒素啦。但原来咧有啲唔开心嘅嘢啦，有压力，即系令到我哋会有一啲 个心有啲 郁结、 郁结嘅时候咧，可能都会令到你心理里边积咗啲毒素喎。 系咩？ 即系唔单止话身体上边要排毒， 吓， 我哋成日话要排毒，饮凉茶啊， 身体要排毒， 身体要排毒，但系身体嘅排毒咧系包括生理同心理， 生理同 心累啦，个心累啦，咁咧。都要排，原來可能有陣時個心裏咧，因為積咗啲毒素喺度，要排一排。 咁心入邊嘅毒素點排呢？ 咁啊，我又先講一講啲 background 先啦，即係佢有啲資料佢講咧。 長話短説啦。 係好啊，哎呀，你知道我長氣係咪？唔係，佢講緊其實個心咧好緊要嘅，心臟啊，我哋個心好緊要嘅。佢咧講緊咧，即係有陣時咧，我哋嗰個心咧有啲虛寒啊，即係講緊凍啊。 咁中醫嘅突然之間。 佢又唔係中醫嘅角度嚟嘅，佢就係講緊其實咧虛寒咧。講緊個體温啊，個人咧係會影響唔單止係生理嘅，咁咧就係講緊你個心臟咧係主你嗰個血液循環啊嘛，咁、對於你成個身體咧好緊要嘅、但係講緊如果你個心臟唔夠熱度嘅時候咧，你個人咧嗰個熱力節下降咧，你成個人嘅 energy 咧都好似會 降低， 即係降低咗，等於我哋食咗好多消化唔到嘅嘢，咁、你個胃都會好 heavy 嘅時候咧，成個人個能量都會下降， 哦、 但係講緊咧就係話如果我哋唔幫我哋自己去清除一下一啲心累啦、即系心积累嘅嘢嘅时候咧，可能咧我哋就会有一啲嘅问题出现啦。 咁点样处理呢个心入边嘅毒素呢？ 其实咧，佢咧就讲紧点解我哋要饮温水咧、因为如果你即系饮再饮啲冻冰冰嘅嘢嘅时候咧，咁你咪令到成个心脏嗰个火力好似喺嗰个明明我好心好火热噶嘛、你再饮啲冻嘢落去嘅时候， 淋熄佢咁样。 就熄晒啦，系、 哦、 啊，咁可能冇留意嘅、 嗯， 但系咧都系一个提醒嚟嘅。我今朝咧即刻饮翻啲热嘢啊！原来一个好简单，我哋可以做到嘅就系我饮翻个温水嘅时候咧，我原来都可以 boost 翻自己个人，尤其是个心脏咧 ，keep 住翻嗰个暖度啦。我想讲嗰个温度咧，虽然即系佢都系其中一个学说啦，咁、我又觉得如果我日常生活里边可以帮我。去透過飲一個温水，幫我自己心臟叉叉電，從而可以將我哋平時一啲叫做積咗嗰啲鬱結啊，去排走咧，即係水可以幫我哋去排走咧，咁都係一件好事、啊。 咁犀利，即係譬如水可以將即温暖嘅水可以將身體入邊、心入邊嘅一啲毒素、心理嘅毒素都可以排走啊！ 佢話咧，其實飲咗温水之後咧，身體咧就開始變得即係温暖啦、 啊， 心咧同埋眼睛咧，原來都有關係嘅。佢講話有陣時，你有冇留意你眼睛睇嘢嘅時候？我哋之前話壓力大啦，原來個心力唔夠嘅時候咧，都會影響眼睛嘅。原來最直接影響咧就係眼睛。咁、我話咁點樣影響法咧？你點樣留意到自己係可能係有呢啲狀況出現咧？我啊真係最留意到，因為有陣時真係個人好攰嘅時候， 就見到好多靚仔啦。 就見唔到好多靚仔 啦， 咁就睇唔到嘅時候咧，係咪唔係幾好咧？ 咁就錯過咗啲姻緣啦， 係啊，咁就錯過咗一啲好重要嘅 moment 啦。咁變相原來，即係心臟同我哋，即係心臟好緊要啦。咁但係都影響到我哋眼睛。當我哋即係開始有呢個少少嘅習慣改變嘅時候咧，原來你會發現，即係試下，即係睇下會唔會嗰個狀態會好啲。你睇嘢啊，或者即係幫自己插完電嘅時候咧，會有一重生，我又唔可以講重生咁勁， 都算係 咁有一個 reflash 咁樣咯， 重新啟動啊嘛，係咪先？ 不過真係飲太多凍嘢都唔係幾好嘅對身體。 我知道咧，其實暖水佢其中一個功效就係點解話係吸收得最好咧、最容易排毒咧，係因為我哋身體本身都有一定嘅温度啦，係咪？咁如果你飲咗啲凍嘢入去嘅時候啦，特別係冰嘅水啊，入身體入邊嘅時候咧，其實係會令到我哋身體咧需要去即係身體突然之間個温度改變咁係令到我哋身體，譬如腸道蠕動啊，各樣嘢咧，都會突然之間個節奏係會有所改變嘅。 咁樣會個人會遲鈍，即係你即刻令到成個身體好似遲鈍咗。 係啊，咁如果你話飲翻暖水適合翻身體入邊，咁我身體又唔需要再特別用時間去到適應翻嗰個嘅水嘅温度嘅時候咧，咁我哋又可以好快脆吸收水嘅營養或者水嘅成分，咁咪我哋排毒都會快咗咯。 因為你近翻自己體温。 係啦， 所以咧，我個中醫成日都提我。成日話我成日唔明噶，你識飲水，你有冇飲錯水？ 係啦， 佢又唔講下一句，咁我而家明白。

阿勒阿达阿里快伸手臂。 各位朋友，我是谭咏麟。疫情肆虐，但是只要大家齐心抗疫，我们一定会打赢这场疫战，过回正常的生活，同行抗疫，一起战胜新冠肺炎。 一个一个跟我哒哒哒哒。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以下是卫生署发出有关2019冠状病毒病的健康通告，以印尼语广播。 This is a health notice about COVID-19 issued by the Department of Health, broadcast in Bahasa Indonesia. Pemerintah menawarkan vaksin COVID-19 gratis untuk semua orang yang memenuhi syarat. Mereka dapat menerima vaksin di klinik, rumah sakit, stasiun vaksinasi keliling, atau pusat vaksinasi komunitas CVC yang ditunjuk. Orang yang ingin menerima vaksin harus membuat janji temu sesegera mungkin. Tiket pada hari yang sama akan didistribusikan di CVC tertentu kepada orang-orang tertentu yang memenuhi syarat. Pemerintah dan komite ahli akan terus memantau keamanan vaksin COVID-19. Vaksin memungkinkan tubuh Anda untuk melawan penyakit dengan lebih baik. Di bawah ancaman yang ditimbulkan oleh strain virus mutan, Anda harus menerima vaksin dosis pertama dan kedua sedini mungkin, dan menerima vaksin dosis ketiga untuk meningkatkan perlindungan. Ini penting untuk dimulainya kembali cara hidup normal. Kunjungi situs web tematik untuk informasi lebih lanjut, www.covidvaksin.gov.hk. 我点知啊？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你问佢啦。 晨光交通天文台， 今朝会唔会塞车咧？吓咁啊，梗系要问下 Didi 啦。不过咧，讲翻先，而家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啊，吓咁啊，朝头早咧继续都有白元浩小白喺度陪住各位听众咧一齐起身。我成日都讲呢句噶啦。我咧都已經準時翻工啦，咁啊同學仔今日就會緊張啲啦 ，DSE 嗰啲都係、 哦、 啊，未必瞓得着啦，咁啊又或者係都會趌起身噶啦，咁但係如果你話翻工嘅朋友嘅話咧，咁啊都係嗱，白元浩都起咗身，一早已經翻咗嚟噶啦，咁啊你哋都唔好諗住有借啲嘢偷懶啊，係咪先？ 唔會嘅，聽得晨光都唔會偷懶嘅，俾你嘅正能量咧射住嘛。 我覺得最好噶啦，啊最好咧，如果你係想六點起身嘅話咧、你係六點鐘咧就已經校定，因為你。收音机可以校时间制噶嘛？有啲，咁啊校定个时间制，咁六点钟嘅时候咧就已经，哎呀一 晨光第一线，我醒啦，即刻醒晒啦， 梗系要啦呢啲。 啊早晨啊，头先我听到你咁讲咧，我真系回想翻几年前咧，我仔咧 DSE 放榜咧，我紧张，但系佢唔紧张。 系， 我知道好多咧，妈妈都会咧DSE 放榜嗰日都會請假，我都會，我身邊朋友個個都會嘅，因為陪個仔去誒去揾學校咁樣咯。 係哦，嗱、我哋今日咧晨光第一線喺九點鐘嘅時間咧，都會同翻啲DSE 有考試嘅家庭咧、去到打電話同佢哋傾下偈啊。咁啊，聽眾都留意睇下佢哋嗰個嘅心情啊，嗰樣嘢係點樣咁，我哋又互相加油支持打氣咯。 而家輕鬆好多嘅，大家記住啦，我都係同大家講嗰句。 你過咗就輕鬆啫，Didi 係嘛？ 唔係啊，睇你點樣處理啦。其實好多嘢。都系唔需要太緊張，你越緊張反而咧達唔到你嘅目的啊。咁同埋一個問題就係、以前就比較緊張啲嘅，好多年前即係你得中大、廣大兩間啫嘛。咁而家唔係嘛，你而家咁多間學府，同埋途徑唔同以前，一定係要直升。而家唔係嘛，又可以副學士啊，又可以咩文憑啊， 轉少少彎， 好多嘢轉到彎，一樣可以讀到大學畢業嘅。所以我覺得大家唔需要緊張，唔可以直入，唔緊要，轉彎都入到，總之達到目的。 Didi 講呢個咧就真係啱啊，即係而家嗰個出路啊多咗。 係啊，真係我仔啫嘛，我仔都由副學士轉。入 U 噶，佢一样读得咁开心。 系，即系正如因为新界出九龙啫嘛，以前咧得思瑞同大埔道。而家你都多幾個選擇啦，由大老山隧道咁樣， 又城門隧道， 城門隧道係咪先？ 冇錯， 咁咪一樣啫嘛。咁 遲啲嘅將軍澳朋友，將軍澳嘅朋友遲啲都會有將南隧道，唔使緊張。 我已經等緊啦，呢一日啊，快啲來臨啊！ 總之時代進步啦，係 啊。 講咁多嘢，講翻交通先， 講翻交通先。 今日咧都係恆常嘅車龍啫。咁啊，先講翻將軍 澳隧道咯，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咧都系少少车龙啦，去到欣怡花园。咁而路面方面咧，就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啦，近住骏发花园一段咧就比较车多。咁提一提大家有啲爆水管封路噶，喺荃湾嘅德士古道啦，德士古道去荃锦交汇处方向，介乎码头霸道至到龙德街封咗部分嘅行车线啦。咁、另外大窝坪嘅延平道啊，都系受爆水管影响，延平道、龙平道、南昌街交界呢个位咧，即系近住北架山花园二期十九座对出，咁多处嘅路段咧都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啦。咁喺港岛区，铜锣湾嘅摩顿台咧都有水管急收噶。咁摩顿台去翻高士威道方向，近住中央图书馆部分行车线咧都系封闭嘅。咁、今朝早有个安全车速噶，大家留意啦。喺江乐道中友邦大厦桥面来回，交通消息就系咁多啦。 哦，而家啲安全车速早咗，真系 系咯，今朝早又早咗。 系咯，唔知系咪即系摆通宵咁样？ 唔系，我问咗啦，原来系今朝六点几摆。 哦，你问咗添啊？ 系啊，我要答你，我知道。你知道我做嘢好交代。 你又知道咩都问啊嘛。 啊，咁啊啱咯，每事问啊嘛，所以你就知好多嘢咯。 啊， 完全唔问我，系啊，我都同我仔讲，其实你翻工都系噶，好多嘢你唔明啊，你就最好问一问你哋嘅上司，问一问你的前辈， 系 唔好挂住坐喺度玩手机。 啱啊啱啊，诶、路在口边都系一样呢个道理啫嘛，即系譬如如果去旅行嘅咁样。我自己咧，即係雖然而家啲地圖都好方便啦、我自己中意開聲問嘅。 係啊，方便唔得個，方便但係冇問人咁方便。 係啊，你講得方便，但係冇問人咁方便。 係啊，直接 我仲要喺度入嗰啲咩坐標啊，又要揾呢又揾嗰樣啊，跟住個地圖有陣時咧，即係如果你去嗰啲譬如大城市嘅時候咧，咁嗰個咁嘅 GPS 咧，即係靠佢真係得人驚，因為咧佢通常因為高樓大廈太多咧就有干擾啊。咁你行到嗰個位咧，啊原來隔離條街嚟嘅。你直接問人咧，咁啊最好啦。通常嗰陣手指指咧最快，你即刻知道行邊條道，即係最醒目嘛。 係啊，所以你始終都係靠電子零件啦，靠電嘅嘢，始終都係冇人腦咁醒嘅。 梗係啦，最啱聽呢句啊。 係啊，咁我想講下咧，講依句之後，我想提研究一樣嘢， 小伯。 其實咧，早排咪有講過嘅，為咗針對的士機咧，針對的士司機車頭咧，放咗呢、這個。接單嘅電話引起嘅安全憂慮嘛，即係佢哋早前係咁講啦。咁運輸署建議立法啦，就話規管所有司機喺駕駛嘅時候咧，使用流動通訊嘅裝置咧，數量大小都有規管。咁而家咧就建議咧，司機咧喺就係揸車嘅時咧，最多就只可以用兩部， 兩部係 啦，但係同埋咧放喺車頭係唔可以阻礙依個行車視線啦。咁、咧長度又唔可以太過長度，都唔可以多過7寸啦嘅流動通訊設備咯。咁啊，仲有建議駕駛時咧，淨係可以用依個語音控制，唔好行車時候觸碰到依個手機屏幕，觸碰到依個手機屏幕。 啱嘅。 咁你覺得咧？你覺得業界咧？但係咁樣啦，處方就話啦，佢諮詢咗的士業界，覺得最多支持咧就放兩部已經夠啦。咁你點睇？但我見到有啲人話，我就未見過，有啲人放十幾部喺車度。 係啊，十幾部嗰啲我自己見過， 真 係好似7-8部我都見過。 7-8部 我有坐過。 十幾部 咁如果我作為乘客啦，我作為乘客嘅時候，我見到個司機就即係一路揸車，一路係咁。就佢真係攞住支筆係咁喺度撳嘅，撳唔同嘅 mon 嘅時候咧，我係都會有少少擔心嗰個行車係安全嘅。咁我唔係淨係我自己，咁個司機都坐埋同一架車噶嘛，係咪？嗰一刻我哋同一陣線噶嘛，咁我都想佢安全啲。咁而家即係見到話可以裝兩部啦。咁如果你話問我嘅話咧。我如果係唔係乘客啦，我作為一個駕駛者、作為一個司機嘅話咧，即係普通私家車嘅司機咧，我自己就會覺得可能未必每一架車都有導航嘅裝置內置咗嘅。咁、所以我覺得譬如普通私家車咁有陣時，譬如我自己喺開車之前，我都會利用呢個電話咁啊 set 咗嗰個地圖，等我容易啲睇，然後咧就放喺嗰、那個即係唔好阻礙呢個行車視線嘅位置啦咁樣。咁、所以如果你問我私家車咧，我即係一部電話放喺個車頭。那個位置我覺得 OK。但如果你話的士大哥嘅話咧，因為頭先都話到有啲聲音話兩部都足夠咁樣。一部咧就我嚟導航嘅。咁譬如阿 Didi 上就當我的士大哥啦。我阿 Didi 上車啦，咁同我講嗰度。 講嗰度， 係啦。咁我咧就喺譬如我喺沙田咁樣，咁我唔識路啦，咁我撳啊廣播道，咁已經用一部電話啦。咁嗰個電話咧就記住，我行車當中咧我就唔撳嘅。行車當中我唔撳嘅，係咪？佢唔好嘛，又影響係咪先？ 唔可以觸控呢個手機屏幕啊！ 係啦，咁另外咧就係另外嗰部咧，即係我都知道的士大哥咧，就想揾錢啊，想揾銀啊嘛，咁啊始終謀生噶嘛。 冇錯。 咁另外嗰部咧，繼續可以幫佢接單各樣嘢嘅。咁我覺得其實兩部 都係啊，兩部已經足夠。 係，我都希望即係的士大哥又明白，即係作為乘客嘅時候咧，我哋都會擔心嗰個行車安全啊，係咪先？咁即係大家互相體諒咯，咁樣。 系啦，我就曾经咧就上过部的士咧，哇！佢车头啦有成六部，跟住我就好惊，你知唔知点啊？我就好惊慌啦。跟住除咗咧平时唔会做嘅，其实系犯法唔啱啊！我冇个揽安全带嘅后座，其实一定要揽， 一定要揽啊！ 但我就见到佢咁，我更加要揽得实啲，揽得实啲， 直头揽住条安全带， 系啊， 扣完之后再揽住， 只手咧就紧扶住咧呢一个嘅车头嗰、那个嗰、那个柄啊，佢就即系紧握佢呢个扶手啊。的士咪有个车嗰、那个窗对上 系 有个柄嘅手柄嘅， 左右两边个窗上面 系 啦， 捉实车头，即系捉唔系捉实车头，捉实车顶个扶手啊， 系捉住个扶手。 吓、啊，几惊！上呢两个动作令到我安心啲、啊。 我都有试过咧，就系、是、啲司机咧有阵时揸得太快嘅时候咧，系真系要揸住上面嗰、那个。 系啦，即系捉实呢个车顶。扶手唔係好驚，但係提一提大家咯，就運輸署係建議立法啦。咁、如果咧犯咗法會點啊？如果違例者咧，而家就話 初步建議啫、可能會罰款450元啦，係、啦。咁但係咧、案情嚴重嘅話咧，交由法庭處理嘅話咧，就最高可以罰款2000元嘅。 哦， 係咁，而家睇下立法成唔成功咯。 係咁啊，的士大哥都要諗諗啦嚇。咁啊，即係辛苦賺翻嚟嘅血汗錢咧。就唔好因為違規咁啊，俾政府罰咗，咁啊係咪先？咁你都係想揾錢啫，咁你又犯法嘅話，咁有陣時就必須要執法，咁呢個都係一樣嘅。 揾錢都要安全咯、 啊。係啦，揾錢都要安全啊！呢、這個都係金句啊，揾錢都要安全。 OK， 喂，唔該曬 Didi， 唔該曬。咁啊，天氣方面睇下 O 有咩金句醒我哋啊！早晨啊 ，O。 喂，早晨啊，小白。 早晨。 金句又冇啊，不過今日就唔係。热到好金咯，系系喂，有啲凉风啊， 但系都热、啊，酷热天气几度同而家都30度噶、 啊，系嘅。不过即系早两日就同你喺呢个环节嗰度就讲啦，话都系奄奄闷闷啊，或者偶雨咁啦。今日有啲蓝天白云睇得到啊，吓咁啊，亦都有风啦、啊，咁啲云都行得几快下嘅，有少少凉风送爽啊。即系为到今日放榜日 DSE 嘅考生都叫做打打气啦， 系啊， 大家。今日咧啊，顺顺风风，顺顺利利啦，所有嘢都咁啊。详细天气俾翻小白讲好 好啊，喂，唔该晒哦，唔该晒。咁啊，天气方面咧就大致天晴，咁但系局部地区咧就有骤雨噶，咁啊日间酷热。市区最高嘅气温咧就大概会去到34度啦，新界再高多一两度噶，咁啊吹和缓南至到东南风。展望咯，咁啊去到今个星期余下嘅时间，咁啊同埋咧下个星期嘅中期。天气亦都系酷热嘅，咁啊市区最高嘅气温咧，哇比而家仲要再高啊！咁啊预测啊，展望本周中下期中期嘅时间咧，天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35度，又系嗰句啦，新界又再高多一两度，咁你自己即系加数啫，自己35+2你自己计到。而家咧就30度，未去到咁热嘅，而家30度，不过咧都热辣辣啦，见到热辣辣嘅酷热天气警告都已经生效紧噶啦。早上嘅时间湿度80%，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1至2低水平嚟嘅。时间嚟到早上嘅7:20啦，咁啊，亦都有我哋今天早上嘅晨光大学咁啊，有中医师，听下中医师有啲咩醒我哋先。 晨光大学 今日嘉宾注册中医陈佩诗。 早晨啊 ，Terry。 早晨啊 ，Bobby。 Terry 啊，我真系想请教下你啦，到底咧天时暑热咧，系咪真系好容易会中暑嘅咧？ 系啊，尤其是已经小暑啦，而家都系小暑嘅情况啦，跟住迟啲又大暑噶咯，呢啲啊摆明小暑大暑系梗系容易受暑气噶啦，咁所以好多家庭主妇咧都特登咧为屋企人咧预备一啲消暑啊嘅汤水啊咁样噶。 嗱，我知道咧，中暑咧，好多人就会话啦，系因为长时间可能喺一个室外嘅环境嗰度活动，咁因为可能真系晒得太耐啦。其实除咗系晒太阳之外啦，系咪仲有其他原因或者诱因都会令到人容易中暑嘅咧？ 系啊，嗱，其实咧中暑咧，我哋所谓嘅受暑气咧，主要分开有阴暑同阳暑。头先你提到啦，我哋晒太阳啦，话烈日当空啦，晒咗好耐啊，可能水分又补充唔够啦。就好容易受到暑气嘅，我哋去完啲户外活动玩完之后咧，哇，觉得好攰啊，好想瞓觉啊，呢只受暑气，我哋叫阳暑啦，因为晒完之后啊嘛。咁而另外一种叫阴暑系咩意思咧？就系咧唔系好晒太阳嘅，就好似而家咧都好多病人咧都会有噶，因为好多时候我哋成日喺 office 啊或者冷气地方比较多，咁但系咧虽然冇话好受到即係晒得好紧要，但我哋都有出出入入嘅冷气地即係冷气啊或者係户外嘅环境啦，譬如出去食饭啦返工放工啊呢、這个时候啦出入冷气喎、哦。咁而再加上呢我哋平时呢飲食唔好节制啊，例如天气太热呢大家都会可能飲啲冻嘢啦雪糕啊冻飲啊呢啲好多。 咁於是咧啲濕氣咧形成咗聚咗喺度啊，又加上咧少少出入冷氣呢一啲咧，一凍一凍親咧，我哋就有呢個陰暑啦，亦都有呢一個好似啲暑濕嘅情況。有啲咩情況咧？例如咧，好似啊食嘢冇咗胃口啦，想嘔啦，又或者咧，哎呀消化唔到啦，肚痛肚屙啦。或少少可能脂肪尖凍，有少少咧低熱啊，呢一啲咧就係陰暑嘅症狀嚟噶。咁所以咧，我哋咧曬親可能有陽暑，唔曬而家都可以有陰暑噶。 嗱 ，Terry 頭先就講咗一啲咧，都係關於中暑或者係即係有暑氣嘅呢啲症狀啦。其實咧都同新冠咧有啲類似嘅症狀嘅喎。咁啊呢啲非常時期咧，大家都可能會比較容易混淆一啲啦。其實有冇話咧有啲好明顯嘅分別嘅咧兩者之間？ 其实初期都几相似噶，因为咧喺咧个呢个病发初期都会有少少尖寒尖冻怕冻啦，咁咧又觉得咧好攰啦咁样。其实好多时感冒初期都非常之似嘅。咁如果呢个时候我哋点做好咧？因为都唔知道自己系唔系啊嘛。咁我哋咧就可以咧留意一下自己条脷嘅，可以照下块镜留意自己条脷啦。通常咧，脷托会比较厚噶，即系如果系一个受呢个暑湿嘅话，脷托会比较厚啦。咁而咧，如果嗰、那个肠胃症状咧比较明显嘅话咧，咁就倾向咧个暑湿啦，会多啲。咁不过咧，其实而家咧嗰个所谓嘅 Covid 咧，其实都会有呢啲湿气嘅情况嘅。咁所以咧，我哋都唔好掉以轻心，我会建议大家咧都系热敷个肚仔，咁然后咧再饮一啲嘅陈皮啦。陈皮茶或者啲姜茶呢一啲咧，因为咧呢一啲咧可以咧去一去湿气嘅，同埋热敷肚仔咧都可以令到一啲湿气容易排出嚟嘅。咁咧最主要就系咧，当然我哋可以靠一个快测去睇一睇自己有冇呢个情况啦。咁但系咧头先讲啦，可以热敷个肚仔啦，饮下陈皮茶呢一啲咧都可以咧暂时缓和一下。譬如未揾到医师嘅时间咧，咁可以暂时一个自救嘅方法啦，咁样咯。 嗱 ，Terry， 我都有聽到你講咧話，中暑暑氣之間咧亦都有暑濕啦。咁係咪即係話咧，其實可能有好多咧一啲唔係咁好嘅個人習慣咧，都累積咗好多濕氣，以致到咧呢啲濕重嘅人士咧係特別容易中暑嘅咧？ 系啊，非常之聪明啊 ，Barbie 你。咁就我头先讲过啦，天气炎热咧，好多人都忍唔住咧生冷冻嘢嘅。除咗呢样嘢之外咧，就好中意开冷气啦。因为开冷气嘅时候咧，令到我哋嘅毛孔咧去收缩啊，即系唔能够咧将入边嘅热啦或者垃圾咧通过汗去排出嚟。所以咧，我哋都仍然咧系会冻亲啦，或者湿气好难去除嘅。咁所以咧，其实夏天嚟讲咧，做运动系需要嘅。咁当然我哋就避免一个烈日当空嘅时候做。亦都一定要有足够的水分，因为就算你很热的时候，身体它要排垃圾，通过出汗来到减低我们的体温，另外我们要出汗来排垃圾，它都要水的，如果不够水的话是出不到汗的，也都要中暑的，所以我们户外活动都要喝多些水。 我听过西医有些讲法就是说可以将能量饮品和水就间住来喝，就可以防中暑。其实中医又主不主张真的除了水以外喝其他的东西去辅助的呢？ 其实都可以的，能量产品呢可能都是主要提供翻一啲嘅矿物质啊，啲微量元素啦。咁喺中医角度嚟讲咧，我哋都可以饮一啲消暑嘅食物啦，例如咧，我哋常饮咧就系冬瓜啊，或者系节瓜啊，啲瓜类一啲咧都有咧消暑解渴嘅。咁另外咧，薏米水都可以嘅。咁而呢一啲咧，不过咧，通常就比较寒少少啦。咁我会建议咧，如果真系饮咧，因为我哋大家咧都常见就系会喺冷气地方，无论翻工翻学都会搭车啊，呢啲都会喺冷气地方比较多，所以受寒嘅机会都比较多啊。所以如果咧真系饮啲瓜类嘅时候咧，最紧要都会加多两片姜啦。另外都可以加啲陈皮嘅，因为陈皮咧都会有一啲头先我讲话刮感冒时都可以饮陈皮咧，就因为佢可以去啲湿滞啦。咁而另外咧，除咗呢啲之外咧，西瓜都系一个好好嘅食物嚟嘅，消暑嘅西瓜啦。但系咧，西瓜都要留意，因为都系比较寒。如果咧嗰个脾胃弱嘅朋友咧，咁西瓜就唔好食啦。或者咧，真系长时间喺户外咧先好食西瓜啦。 嗱 ，Terry 啊，我知道咧，我哋譬如如果自己可以话得闲去户外活动啊，散下心嗰啲咧，就可以避免到话唔好长时间暴晒啦。但系总有啲朋友咧，可能真系需要喺室外工作好一段时间，自己都不由自主噶、哦。有冇啲好嘅建议可以俾到佢哋咧？ 嗱，咁樣咧，亦都要留意一下，就要注意防曬啦。因為咧，曬親咧就特別容易灼傷個皮膚，同埋咧喪失個水分嘅，所以水一定要夠啊。嗱，一個普通嘅女士大約要2公升到，如果喺户外活動比較多嘅男士咧，我咁相信3公升都少不免嘅啦。亦都咧，儘量咧就要飲多啲水分啦。咁而另一方面呢，亦都可以預備一下一啲消暑嘅飲品啦，譬如頭先講嘅一啲嘅瓜湯啊，又或者係嗰啲檸檬薏米水啊，呢一啲都係非常之好嘅飲品可以消暑啦。咁而仲有一樣嘢呢，都要適當時候要休息，同埋呢放工呢一定要瞓覺，因為我哋夠瞓呢我哋先氣夠㗎，我正氣夠呢我先能夠呢抵抗一啲病邪，冇咁容易病㗎。咁所以大家呢，尤其是而家嗰個疫情又開始有少少反覆啦，咁一定要夠瞓呢我哋先至能夠頂得住啊。 咁今朝早呢聽阿 Terry 講咗咁多 tips 呢，大家都真係要注意下啦。炎炎夏日呢，雖然同陽光玩遊戲呢一個選項呢就好吸引嘅，不過要避免中暑，令到自己身體唔好受罪呢同樣重要㗎嘛。記得有啲咩唔舒服嘅話呢，如果自己分唔清楚症狀呢，都係盡快求醫啦。 係啊，有啲咩事就搵返你相熟嘅註冊中醫師幫手啦。 好啦，今朝早唔該曬 Terry。 唔好客氣。 时间嚟到早上嘅7:28啊，继续留喺香港电台第二台，7:30翻嚟，继续有晨光第一线。 今日系7月20日，星期三，农历6月22，适宜嫁娶、祭祀、裁衣、结网、沐浴。 Kiki， 呢几样都啱做、啊。 小白，咁就轻轻松松做啦。今日忌开仓、自产、安葬、动土、破土、掘井、栽种、出货材， 计落多过啱做嘅嘢。 唔需要咁计嘅。今日都系世界跳跃日， 我会约埋朋友一齐跳高，分享喜悦噶啦。 日日之计在于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7:30，由张曼健报道新闻。歐洲持續受到熱浪侵襲，法國、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和希臘都發生山火。法國發出極端高溫警告，西部南特的氣溫達到破紀錄的42度。西南部吉倫特省波爾多郊區的一場山火，焚燒超過1星期仍未受控，火場面積超過19,300公頃。超過34,000人撤離，當局出動超過2,000名消防員協助救援。西班牙北部星期一錄得43度高温，全國共有至少20場山火。葡萄牙今個月7至18號共有過1000人死於高温相關原因。意大利當局向5個城市發出最高級別的紅色高温警報。預料到星期四將會增至14個城市，包括羅馬、米蘭、佛羅倫斯。到訪伊朗的俄羅斯總統普京在首都德克蘭和北約成員國之一的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會談，談及從黑海港口輸出糧食的問題。普京感謝土耳其協助推進烏克蘭糧食出口協議，雖然並非所有問題已經解決，但正朝著正確的方向發展。普京又提到，雖然面對重重困難，但俄土雙邊貿易額正迅速增長。埃爾多安讚揚俄羅斯在烏克蘭糧食出口談判方面的立場非常積極和建設性，期望談判成功。英國執政保守黨黨魁選舉首階段第四輪投票結束，前平等事務國務大臣巴德諾克只有59票，在4位候選人當中排最尾被淘汰出局。最後3名

蒋露霞饰演的郭少少是一名拥有高超技能的追击手女兵，性格独立，敢做敢当，更加是一名巾帼不让须眉的强兵。进入军营之后，就视燕破岳为最大的对手。 国剧八三零《特战荣耀》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如果要送一个字俾 DSE 考生，香港电台第二台当然要送一个二字啦！ 祝愿大家摘星易如反掌，入 U 二过借火啊！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DSE 同学个个有着落。 精神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啊， 7:38，室外气温而家30度啦，相对湿度80%，酷热天气警告系现正生效嘅。 而家听紧嘅系晨光第一线啦，香港电台第二台啊，直播室有梁明忠、Kitty、崔杰彤同埋阿 O 都喺度嘅。 嗯，咁啊嚟到星期三咧，讲下呢个消失的光阴散在风里啦。咁讲紧咧就系有72年历史嘅，喺庙街咧个头，唔知讲头定尾啦，我都唔知边个系庙街头，边个庙街尾。嗰个地方有间冰沙，咁有两层楼嘅。咁啊，要结业啦！咁啊，门口咧就贴通告，六种语言就讲拜拜咁啊。即系依间咧都好多电影啊或者剧集喺度拍摄，包括咧TVB 嘅剧集啦，《酒店风云》啦，《庙街孖兄弟》啦。咁啊，阿钟哥你个 friend 黑勤喺嗰度留下不少脚毛啊！当年拍呢个《庙街孖兄弟》嘅时候， 嗰度真系几好用啊！嗰、那个地方咧，应该系正确嚟讲系个用途系食嘢嘅，我哋食肆嚟嘅。咁但系除此之外咧。因為嗰度有翻咁多年嘅歷史咧，你上到去，如果你話影相啊，又會幾靚喎，即係有啲懷舊嘅感覺。拍戲更加好啦。咁因為有啲如果你想而家成日都話喺香港要揾一啲舊嘅景咧，好難嘅。咁一定要去第二度拍嘅啦，香港已經冇啦嘛。咁所以呢個咧，如果都冇埋，哎呀，真係哎呀一聲。 又少一個地方啦，呢啲我記得上食啲都係食啲懷舊嘢嘅，即係類似焗豬扒飯啊， 簡單茶餐廳嘢。 啊，佢有一種好似類似錦魯雲吞嘅炸雲吞， 哦、好似係、哦、 有一兜汁咁樣，即係呢個就比較 signature 啲啊。印象之中 ，Kitty 有冇？ 我去過一次， 係嘛？ 我去過一次，係啊，因為有一排我係喺嗰邊做嘢嘅，油麻地嗰邊，咁跟住就 做咩睇幫人睇相、剪牌咁樣， 叫我塔羅斯咁樣，派曬凳仔嗰啲，唔係好似係嗰陣時有一期是做補習社嘛， 哦， 係啊，幫朋友。 你做 miss 係嘛？ 唔係聯絡下啫， 聯絡下。 係啦，跟住就喺嗰度飲茶，即係飲奶茶，我記得係啦，即係好 正啊， 係好正啊，好有風味啊，覺得。 係咁啊，即係我記得對上一次就同鐘哥喺嗰度唔知染疫定係打疫苗， 啱隔離啊嘛，隔離就係 咩染疫啊？ 唔係打疫 苗， 驗疫啊！ 檢驗係係 驗疫啊！我想講， 驗疫係 驗測驗嘅驗係啦，驗疫 係 喺隔離啊嘛。 可能頭先發音 中心啊， 嚇死我！ 唔使驚，冇事。我哋吉人自有天相，咁喺嗰度食嘢。跟住嗰陣時啊，鐘哥啊籌備緊去嘅，報紙都出曬啦，即係獅子山下呢個拍攝講得㗎啦嘛，係嘛？ 講得， 咁都係啦 ，press con 都出埋都唔講得。大佬，我係你同事，知啲嘢仲遲過記者，唔係話。 好 得，系啦，即系谂住有啲场景喺嗰度取景，但系嗰阵时就好似 pandemic 啊，未能够喺嗰度拍摄啦， 系咯，咁但系而家就冇办法啦。 系啊，嗱， 有冇话几时闩门可以去一去啊？即系临闩门之前系咯， 真系咩？真系要临， 但系就算临闩门之前，佢都仍然有呢个座位限制， 起码喺外边影张相都好 啊，都系 啊。咁啊，外边影张相绝对冇乜问题嘅，因为佢都其实1950年开业噶啦，即系老过你啊，钟哥真 老过我呢个 系啊，呢个厉害啊。咁啊，一直保留住六七十年代呢个旧兵室嘅风格啦。咁其实好多外国嘅朋友咧都会叫做喺嗰度打下卡咁样，所以咧佢连喺门口嗰个告别语咧都用。 用咗六種語言去告別嘅，包括有日本啦，就講咗 Sayonara 啦，咁啊意大利文啦，就係嗰個 CIAO 啦，我唔記得點讀 Ciao 咁樣啦，西班牙文啦 ，ADIOS 啦。唔識讀啊嚇，我亦都係咁啊，法文啦，咁啊，同埋咧中文同埋英文咧講再見嘅，咁啊，並且以中文寫出係咁先啊，下次再見，拜拜咁樣，未有交代是否重開咁樣，咁啊，只係喺文末嗰度，即係門口黏住嗰張紙，有緣，我哋一定會再見咁啊，幾時係有緣咧？咁樣就真係唔知道啦。咁啊，除咗呢一個地方咧，即係消失的光陰咧，咁黎偉生仲想講下另一個，又係咧電影拍攝嘅一個好地方。但是呢佢 又執 係，但係咧佢又唔係契嚟俾你拍攝嘅原先，就係咧喺古洞咧一間芥木廠啊。呢間芥木廠咧，其實咧有好幾次嘅呢個警匪片咧， 都喺嗰度嘅。 臨尾咧，未實會有個即係人質咁樣俾人綁住，跟住有個木咁樣住咁樣即將鋸到去嘅時候。跟住男主角咧就會出現拯救眾生咁樣，有好幾部都係喺呢啲呢一間嘅芥木廠嗰度拍嘅啦。 嗰時睇呢啲警匪片咧，即係我永遠都唔明點解嗰啲匪徒咧 係 可以揾到芥木廠嘅。 哦， 即係一點解會揾到？我哋揾都揾唔到，但係佢哋即係又揾到揾到。 朋友介紹咯， 介紹即係可能有啲咩事？喂，阿強啊！我而家想揾個地方去芥木廠啦， 俾個地址你。 我印象之中都有兩三部港產片係有呢個芥木廠嘅場景嘅，而且臨尾去到末端嘅時候，尾巴咧都幾恐怖下，因為即係都佢芥木廠真係好多嗰啲電鋸啊，嗰啲鋸木板嗰啲器材噶嘛。咁你我嚟正正常常鋸木就話 O K 唔危險，即係都危險啊！即係你要有專人喺旁邊， 都危險㗎，好危險㗎， 你旁邊有指導。咁不過我哋成日都唔明點解哇！香港即系唔系话金融城市咁样哦，仲有呢啲石果仅存嘅芥木厂哦，原来系有噶，位于咧呢个古洞啊，咁超过70年历史啦，哇，好爆炸喎！呢啲全部咧，即系呢啲70几年、80几年嗰啲咧，一次过突然间执咗咁样，咁佢面临清拆啦，咁样因为都要发展咁样， 因为佢系个地方发展用途啊， 系啦，咁都明噶啦，你而家古洞就发展嘅核心嚟噶嘛，因为真系核心嚟啊，古洞嗰啲发展区域，咁 核心个核心啊， 核心个核心啊，咁啊，收到呢个地政总署嘅回复，可以延迟2个月清场，咁你延迟两个月清场可以做啲咩咧？咁 佢多兩條咯， 係啦，佢就想咧傳承呢個芥木工藝啊。咁咧7月30號 開班授徒， 係啊，7月30號咧就開班喎。咁、 哦、 嗱，價錢我真係唔特別喺度講啦。呢啲仲有2个月消失的光陰，但係咧佢就俾你做下凳仔同埋木架咁樣。 我明佢嘅一份心意啊，但係我學咗之後，何來喺屋企可以芥木咧？ 佢即場幫即係同你叫做 互動啊，親子娛樂嗰啲咁樣。 唔係啊，你直情擺低一個錢啦、啊。 你可以芥完就攞埋張凳。 屬於你梁榮忠嘅木凳或者木架咁樣咯。 哦，即係古洞凳咁樣，最後一張咁。 唔係，即係你自己整翻自己。像你中意咩咩斜斜又得，实实在在又得。喂，我想喎、 啊，系啊， 我想整张自己嘅木凳好耐啦。 心动不如行动，你去啦。 系啊，OK 喎。咁不过咧，佢有个温馨提示，佢系咁样讲噶：参加者咧需要自备粮食、口罩、食水同埋蚊怕水啊，因为始终都系好多蚊嘅地方嚟嘅。仲有木厂内咧有数只善良同埋忠诚嘅狗，不要害怕。不要害怕咁样啊！咁喂，系嗱，如果你话好似阿 O 咁样，喂，想自己即系 hand maker 揼张木凳俾自己坐，或者揼张木凳俾老婆坐咁先算啦。咁啊，但系你惊狗咧？因为嗰啲狗都好大声噶，吠得佢唔 系善良啊嘛， 善良唔代表唔吠啊嘛。 咁吠又冇嘢嘅。 但有啲即系唔系，不过即系有啲怕狗嘅人咧，其实佢听到狗吠咧，已经好惊。即系譬如经过啲村屋咧，咁啲狗咪会扮冲出嚟嘅，其实佢扮冲出嚟，佢都好细胆，即系扮出咁样咧，我估整3-4秒到啦，好多人超驚，驚到尖叫啊！其實即係好多唔熟狗嘅朋友仔啊，咁所以呢一個都係温馨提示要注意嘅，咁啊，同埋咧就應該就著長褲同埋襪頭鞋啦，咁啊，尊重自己，尊重木材，請取走製成品，自用或者送俾朋友都 OK 嘅。嗱，仲有一個，如果你話喂，我真係唔想自己親手揼木咁辛苦，你可以有啲陪同者，陪同者收300蚊。你可以在陪同的过程里面陪你制作那个木凳、或者 即係學習嗰個製作嘅過程咁樣咯，幾得意。 即係我帶一個 friend 去啊， 係啊， 咁做係你做定係個 friend 做啊？ 我做， 我哋齋睇。 我即係陪同者係齋睇嘅啫，就望下佢點做。 幫佢拍片咯， 做嗰個貴㗎，做嗰個接近成1000蚊。 其實難㗎，難㗎。 唔係，但係你香港懶係香港木。揼出一張香港凳咁樣，即係嗰個概念咪好。 但我唔知道佢嗰個協助有幾多，因為嗰陣時咧做女漢子咧，我有試過去揼木界木啊嘛，佢就做一個木嗰啲首飾箱啊。咁你以為望到個成品，哦好簡單啫，咁樣一 張藥箱變成首飾箱，你就係米雪咁啊。 你咪界幾條木咁樣拼埋佢咪係咯？哇，其實唔係咯。系啊系啊，嗰啲卡板木咧又好硬啦，佢有好多器材啦咁样，其实都花好耐时间做啊。 系 啊，如果佢一日做到都几劲。 咩啊？ 砌下木咯，模型你砌得多，砌下木。 因为以前我细僆即系好细个嘅时候咧，我有整嘅，因为我老豆系做三行噶嘛，所以好多屋企嗰啲譬如台台凳凳啊，即系大张梗系唔会啦。細張嘅都係自己揼噶嘛， 咁你可以開班喎。其實如果係咁， 幾廿年前啊嘛，都話我細個嘅時候幾歲，而家50幾歲都半個世紀前， 從十二時十吹喎，即係 都得嘅， 唔記得曬㗎啦，即係 都記得嘅，攞個廚仔識得揼釘咁樣嘅都識， 幾好啊！我哋一齊去揼下嘢咯，係啊。 Make a change and break. Levine Breakaway， 时间嚟到早上嘅7:52啦。 哇！一听 Avril Levine 啲歌咧，即系以前啲回忆 咧翻晒嚟。 因为佢把声冇变嘅，可以系咪先？ 你都冇变啊， 声 你都冇变啦， 声系唔会变噶嘛。 系啊系啊系啊，所以我做呢行， 声会唔会变咧？ 聲音到 咗好輕微， 難誒係啦係啦，少啲啦都會。 到咗一定嘅年紀，佢就會停頓。 係，除非你食煙飲酒咯。 係啊，應該係啊，係啊。所以譬如我 太叔叔嗰啲， 我而家把聲可能同我啱入嚟電台做嘅時候又唔係話差好遠咁樣咯，係咪先？反而係用聲嘅技巧就一定好過以前啦。 等下阿小白講嘅之前咧，講講而家7:53啦，大家 DSE 嘅同學仔咧，可能都好忐忑啊，就快知道結果係嘛？呢个八点咁上下， 其实差不多，因为间间学校都有啲唔同嘅，系啦。咁啊，9:00咧就会收到短信咯。咁睇下你间学校安排几点派成绩表啦。 学校嗰啲早一个钟啊嘛，琴日我记得好似系，咁应该差唔多啊，所以佢哋应该好忐忑地等紧个成绩啊。 系啦，咁啊，寻晚可能瞓唔着啦，系咪？咁啊，又或者就算瞓得着咧，都可能好快就扎醒嘅。喂，我今日咧其实睇报章咧，见到一个即系都。幾無聊的一個新聞咧，係咩咧？佢就關於咧有公司發明咗一個叫睡眠盒啊！你有冇睇到啊？ 哦，我之前有立到，佢係點樣運作呢？因為我覺得都幾幫到嗰啲辦公室人士。 你真係咁覺得？ 嚇，係啊，唔係我之前成日都有個 cushion 喺個位嗰度。 咩啊？係咪俾你挨住嗰啲或者一個盒？ 佢呢個咧， 我睇嗰個唔係呢個，我睇嗰個。 你睇嗰個唔係呢個啦。我形容一下先啦。咁佢咧就真係一個木箱，我當佢係。我假設佢有兩米高啦，我假設佢有兩米高， 打洞嘅， 打洞嘅，咁然後咧， 去 咗成個人行入去，咁我咧就已經，我特登揾翻個網站啊，睇翻內文啊，咁樣又成啦，咁啊睇翻佢公司嗰啲嘢啦，咁佢就懶係講得好好嘅，因為佢入邊咧，佢喺一個企喺度嘅木箱入邊咧，即係行咗入去啦，跟住閂門啦咁樣，咁入邊有三個位置咧，分別咧就係近頸啦、腰啦，同埋個hip位同埋只腳嗰個位啦咁樣。咁呢三個位置咧都有啲 cushion， 即係突咗出嚟，咁樣俾你可以挨一挨、蹦一蹦咁樣。咁但係咧，我就之後睇嘅時候咧，我都不斷喺度問緊我自己一條嘅問題，因為佢個 selling point 係咩咧？我睇過佢原本個網站，佢話個 selling point 就係話啊，以前一直以嚟人類瞓覺咧，實在太嘥位啦，因為你要打橫瞓喺度，所以個 selling point 咧就係一個節省空間嘅睡眠。方法 嚇、啊，但係企喺度點瞓得著㗎？係 啊，我睇嗰啲科幻片咧，長途星際飛行嗰啲人，即係有啲就係瞓低啦，有啲都係打直咁企喺度一個個排。 咁你唔吊住嗰個人？ 唔係，咁你入咗去就即係攝咗喺度啊嘛，攝咗喺度咁樹蛋咯，你都冇感覺㗎啦咁樣。 嚇、啊，所以咧嗱，而家佢咧就話喺入邊咧就有機會俾大家瞓覺啦。咁佢未推出市場嘅，咁佢就話到嚟緊考慮會唔會推啦咁樣。咁但係咧嗱，我自己作人個人嚟講咧。我即係老實講一句，即係得罪都講句，我覺得其實都幾完全唔掂。雖然咧，你話就話你有幾嚿嘢喺度俾我挨蹦蹦啫，咁但係咧，我 企喺度即係唔得喎。咁我 企喺度， 你俾張台我伏喺度。 係啦，好啦，跟住我又揾翻一啲即係醫師咧，佢哋亦都有講過就係企喺度瞓覺嗰個問題。因為咧我哋點解要瞓即係打橫瞓喺度瞓覺咧？無論係側瞓好，定係即係伏喺度瞓，定係攤平喺度瞓都好啦。你都係瞓喺度，你打橫瞓喺度嘛？因為人咧，其實我哋地球有地心吸力嘅。你一講地心吸力，你就知道我想講咩。因為我哋企喺度企得耐咧，我哋其實個骨咧係會不斷壓住噶嘛。我哋個頸椎啊，或者我哋個腰骨啊、背脊啊，全部都係壓住嘛。所以之前中國先有問，有條問題就係朝頭早度高嘅時候會高啲，高多少少。係 啊，因為係啦，地心吸力啊嘛。 冇錯啦。咁其實我哋咧嗰啲骨架各樣嘢咧都係不斷俾呢一個地心吸力壓住噶嘛。好啦。咁啊壓住咧，又唔係話唔好嘅，咁我哋啲骨咪會強健啲咯。咁但係你瞓覺嘅時候，你話得瞓覺，你梗係休息噶啦。咁你仲要選擇企喺度，啲骨咧完全冇辦法休息喎。咁你可能如果我純粹我自己個人估咧，瞓醒覺都肯定係周身骨痛嗰一隻嚟嘅， 同埋矮咗咯。 系啦，咁样啊， 你出翻嚟嘅时候，矮咗嘅， 你就谂住每日靠嗰个时间咧， 拉翻 去绷翻长少少自己个人噶嘛，高翻啲。而家咧，佢又帮唔到手，仲搞到你矮咗。 唔系，咁佢证明你真系好攰咯。即系我哋成日都话，哇，你企度都瞓得着， 系 打洞咧就话俾你听，你真系好攰啦，你入去啦，你都瞓到噶。 所以佢就话到咧，可以俾啲公司咧就放喺公司叫做休息室入边，因为休息室冇办法挤到咁多张床。 不過我贊成嘅呢一個企喺度，即係證明你仲係一個贏家。 你有冇睇一代宗师啊？ 吓， 阿梁朝伟讲啊， 吓， 诶，功夫两个字，一横一直，赢嘅先系企喺度，瞓低就系输咗啊嘛，系、 哦、 啊，所以你仲系企喺度，即系你赢咯。 赢咗。 如果你俾你瞓低，你输啦。 去到呢个位瞓觉，我输唔紧要， 宁愿输系嘛，宁愿舒舒服服。 咁啊，仲有啲医师就喺度话啦， 输得服啊， 有啲医师有啲迷思出嚟，医师就讲迷思，佢就话到啦啊，其实喺唔同嘅姿势上边咧。瞓觉有机会是可以令到我哋嗰个嘅要諗血液循环啦。亦都呢就要諗你个睡眠嘅质量。曾经有人话过如果你个睡眠质量系好好嘅话呢譬如内地方面就好鍾意瞓午睡啦。咁佢哋公司个 睡一睡。 对啦佢哋个公司个方针呢同埋个方法呢是真的在张台下其实每人有一张床有好多。真的一张碌架床。你瞓觉嘅时候你就拉出嚟跟住成间公司啲人呢就一齐 对 啦瞓觉咁样嘅。咁可能俾半个钟头你瞓觉，跟住就醒，跟住就拉翻张床，又入去张台入边。我以前读小学咧都有午睡时间，不过就都系叫我哋伏喺度啫，咁样系啦。咁但系咧午睡又梗系好啲啦。咁但系如果点样可以提高个质量咧？佢话就肯定咧就唔系呢一个企喺度，企喺度瞓觉就冇办法令到一个人嘅睡眠质素好嘅。但系睡眠质素好嘅时候，有啲迷思就系咩咧？话十分钟可以挡得到你三个钟。可能呢个咧，好多人都会有啲经验，就是、当你好眼瞓嘅时候咧、你会不自觉地，就算坐喺度，你都不自觉地瞓着咗。然后可能你望翻只表，自己真系瞓咗五至十分钟啫，但系你个人系精神百倍可能都有呢啲嘅感觉。呢啲咧就只不过咧系我哋喺短时间之内，因为个人咧实在太攰，系自己真系不其然瞓着。嗰一只咧就叫做急速嘅补眠。 嗯， 咁但系同睡眠质素好嚟讲咧。其实就完全两样嘢嚟嘅，咁所以我哋有阵时候，譬如太攰啊，瞓着咗嗰啲咧，其实反而系一个话俾我哋知，系一个警号。我哋多咗呢啲叫做唔觉意瞓着咗嘅时候咧，即系话其实你真系需要多啲休息啦，需要补眠啦，需要提高翻你嗰个睡眠质素啦，咁样而唔系话你平时都会自己唔觉意瞓着噶啦，咁咪继续咁落去咯，咁样咧就唔好啦，咁啊对身体唔好啦。即系我哋除咗瞓得好之外，我哋仲要谂。是要有健康，即系睡眠质素高的一个休息时间， 哇，仲要谂咁多啊！ 梗系啦， 有得瞓就瞓啦， 瞓觉系一门学问嚟噶嘛，瞓得到食得到，人先开心啊！ 得到118票，继续领先，较上一轮增加3票，排第二位嘅莫佩林有10票进账，取得92票。至于卓惠斯嘅票数进账最多。较前一轮增加15票，共有86票，逐步追近莫佩林。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同芬兰外长哈维斯托通电话，双方对乌克兰危机外溢、对全球粮食同埋能源安全带嚟嘅挑战表示担忧。王毅强调，各方应该合作应对好危机引发的全球性风险，共同促进粮食、能源、金融安全，维护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稳定，支持脆弱的发展中国家渡过难关。哈维斯托解释芬兰申请加入北约事宜，表示北约将坚持防务性同盟定位。王毅又提到中芬关系在中国和欧洲，特别是和北欧国家的双边关系中走在前列，相互尊重、巩固互信是关键所在，在中欧之间渲染甚至制造对抗不符合双方利益。哈维斯托说，芬方支持欧中发展强而有力的伙伴关系，主张双方开展坦诚对话和平等互利合作。日经平均指数报27,366点，升404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09.69美元，卖出1,710.77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5，日元138.24，瑞士法郎0.969，加元1.287，人民币6.746，英镑对美元1.2，欧元对美元1.024，澳元对美元0.69，新西兰元对美元0.623。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为华南带嚟普遍晴朗嘅天气，同时同偏南气流相关嘅骤雨。

财经第一线。 8:12 Kitty 同钟哥请我哋嘉宾出场啊！有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 Kenny 邓胜兴啊，早晨 Kenny， 早晨， 早晨啊！琴日咧港股啊微微跌啦，跌185点啦，不过见到咧隔晚美股啦，即系港股 ADR 咧都反弹，咁今日系咪有机会咧又系收复翻啲移动平均线啊、？Kenny， 你嘅分析系点咧？ 不過昨日個大市嘅成交就很暗喎，1000億都唔夠 喎， 咁啊都反映咗即係入市嘅資金方面咧都係非常之係少啊，咁所以變咗港股咁暫時即係20000點，有啲要守住20000點樓上啦，咁就應該都係20000到21000裏面係上落為主啦，咁就算隔晚美股反彈翻嘅，咁啊當然都對港股方面咧可能就會有個幫助，就係繼續浪住喺20000樓上啦，咁但係喺成交咁暗嘅情況之下嘅話咧。咁就唔會期望咧有咩太大嘅表現，同埋個市都係比較會缺乏方向地上上落落咁樣咯。 嗯，咁啊睇法就可能係咁樣啦。 係啊，咁我想問 Kenny 啊，我最近瞓得唔係幾好啊，咁咧就變咗咧睇唔通啊，好多嘢都。咁我睇唔通透最近呢啲咁樣咧，即係好似即係大起大落啊，又或者冇乜喐嘅狀況咧，係咪應該揾翻啲穩穩陣陣，譬如話高息啊，或者安全啲嘅板塊，譬如電信股？是不是一个好的选择呢？ 嗱，其实呢钟哥都讲得啱嘅，因为呢就是在那个风高浪急啊或者睇唔透的情况之下呢，啲资金是会拍返落去一啲是比较现金流强啦，品牌值比较稳定啦，同埋个估值比较低嘅股份嘅。不过呢又唔係全部呢係 ok 嘅、 哦。 因为点解呢，嗱，譬如啲内人类股份咁啦，咁样定係 PE 低呀 ,PE 低呀，息率就高啦。但係结果之前呢就是都因为嗰个係斷供嘅風險咧，斷供嘅爛尾樓嘅問題嘅話咧，都令到佢會急跌嘅。咁另外一樣嘢咧，我哋之前都有提過，就話如果當你個債息咧，即係美國嗰個係債息不斷去上升嘅時間嘅話咧，當個債息同埋嗰個係高息股咧嗰個腰個收益率咧個差別收窄咗嘅情況之下嘅話咧，其實對於嗰啲高息股咧個股價係會有個壓力喺度嘅，因為如果你十年債息可能講緊都3厘幾啦。咁嗱，理論上咧，債券美國國庫權就冇風險啦，即係我相信美國政府就都係有拖冇欠，唔會話咩唔還咁樣啦。咁所以變咗就出現當係一個無風險利率啦。咁如果你個無風險利率方面有3厘幾，但係股票嘅息率真係得4厘幾、5厘嘅話咧，咁你變得顯得佢哋又唔係咁吸引啦。咁點樣先至會吸引咧？一係你加息啦，如果唔係嘅話咧，你股價就要跌啦，個 U 先會上係嘛。咁所以見到早一排咧。嗰啲係高息股啊，收息嘅情股份方面咧，都係有個回吐嘅情況喺度咯，所以就唔係話一概而論嘅。但我覺得咧，而家其實嗰個市況咧，開始會炒咩咧？炒就係加息嗰個情況咧，喺今年嘅之內咧會完結啊。咁所以你見到啲高息類股份方面咧，反而開始慢慢回穩啦。因為而家我哋嘅主題就由呢個通脹加息，其實已經係個最焦點咧。就喺出年嗰、那個經濟衰退嘅情況之下，要減息嘅反而係。 哇！呢、這個真係一個逆向嚟嘅，咁緊要咁 ，Kenny 日日都幫我哋睇實，咁有啲咩風吹草動咧，都要 update 下。 係啊，記得話我哋知啊。 係啊，同埋我哋之前都講啦，其實嗰、那個通脹，我哋都提醒大家嘅，呢、這個通脹咧唔係話真係經濟好好啊，需求好強勁啊，嗰、那個導致到通脹，而係因為個供應鏈。而導致到咧嗰個運費上升啊、物流成本上升啊、啲資源價格上升而嘅通脹，所以其實依個反而咧會係帶嚟一個隱憂，就係話咧之後一個衰退咯。所以我哋其實都節目強調咧，我哋聚焦點應該係嗰個衰退嘅風險多過通脹嘅問題。 係，但係如果阿 Kenny 你講到通脹咧，有啲嘢避唔到咧，咁都要消費噶嘛。譬如一啲生活嘅必需品咁樣。咁啊問下 Kenny 啦，即係見到其實中央都谷內需咁啊。之前有同你傾過就係一啲消費物品啦。咁如果另外一啲譬如你話餐飲股咁樣，咁又會唔會可以考慮一下咧？即係譬如大家可能諗住如果疫情咧 keep 住個水平都係喺低嘅水平嘅話，咁呢啲餐飲股又會唔會有機會？可以睇翻好少少咧， 會好啲嘅。你睇到依一排咧，其實嗰啲之前當炒嗰啲 海底捞啊，或者系即系九毛九啊啲，其实个股价都喺低位开始系回稳翻啲咯。咁但系始终佢哋个估值上边咧都系唔平嘅。咁同埋第二就系话疫情可能都会有反复噶嘛，因为你而家你睇翻啲内地新闻，又个别零星有啲地区又开始担心会唔会有啲限制出嚟咧。就算你香港，你睇翻而家我哋嘅个案都系不断上升紧嘅。咁所以。變咗疫情呢樣嘢係唔係完全除去咗呢個不明朗因素咯？但我覺得香港嗰啲餐飲類股份咧，即係其實分開兩樣啦，內地餐飲同埋香港餐飲啦。香港餐飲咧，我覺得反而有啲係比較穩定啲嘅，譬如好似呢個淡仔啦，咁可能大家都會幫襯淡仔啦，呢啲就比較好似係穩陣啲咯，即係唔係穩陣啲嘅，即係穩定啲咯。 係因為我見到疫情嘅時候咧，仲長啊條隊，嗰啲外賣啊，哇排成半個鐘啊，屋企樓下。 係咁啊，大家可以發掘下唔同嘅餐飲類嘅股份啦。嗱 ，Kenny， 嗱咁快又一年啦，今日又放榜咯，咁啊，請我哋香港股票分析師會主席係啦，會長嗱，係時候分析下，因為點解咧？好多後生仔都嚟緊我哋金融城市啊嘛。都有呢個 fintech 咁啊，投入金融行列。咁如果考試啊失足咗，考得冇咁好，有咩可以鼓勵下啲後生仔啊？ 我覺得即係好似投資股票一樣啫嘛。你買呢只股票方面咧，可能今次輸咗或者停息，唔好唔緊要。你下一次聽日去再買過咁， 係 即係唔係限於你一次嘅機會嘅話，就決定曬所有嘅嘢噶嘛。咁所以我覺得唔使特別太擔心嘅，因為同埋都係我自己覺得啦嚇，即係雖然我考。会考好耐啦，咁咧就不过我觉得考试都唔系一个完全取决于你将来行嗰条路系点样咯。咁只要你就其实都系嗰样啦，最紧要揾一啲有兴趣嘅嘢去学啦，或者揾啲有兴趣嘅读嘅话咧，咁我觉得就其实个效果会好好多啦。 但我想问咩 Kenny 啊，即系我今届咧考得好啊，我系一个五星星状元啊，咁你有啲咩想同一啲一众状元讲下咧？考得好嗰班， 你叻咯你 咁。Kenny 你系博士嚟啊，所以你够知。 有 资 格 讲， 如果考得好， 应 该 点样 咧？ 咁点咧？我觉得，不过先讲咧，考得唔好啲。我觉得我自己其实考会考得麻麻地嘅，都系仅仅 OK 嗰啲嚟嘅啫。但系就唔代表去到大学嘅时间咧就唔 OK 嘅。即系我有时中学同大学咧个学习嘅环境下，同埋个方法都完全系唔同嘅。咁所以又唔使太担心。咁如果你考得好，固然就要恭喜你啦，同埋亦都系喺个好嘅开始啦。咁赢在起跑先咯，咁啊，梗系一定系希望你去加，即系继续努力咯。 系咁啊，赢在起跑先，唔好输在平均线就 OK 啦。OK， 咁啊，早上非常多谢香港股票分析师会主席 Kenny 邓胜帮我哋分析大市，同埋鼓励下啲考生啦。多谢 Kenny， 多谢 Kenny， 多谢 Kenny， 拜拜。 我翻嚟啦， 洗手先， 食得饭啦， 洗手先， 食完饭啦， 洗手先。 点解成日都要洗手嘅咧？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勤啲洗手可以减低染疫嘅风险。 我明白晒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阿欧点啊？有乜嘢优惠？ 书展啦、啊，今日咁 今日开系嘛？ 开卷有益，呢个系最着数噶啦，正所谓系咪先？股有云，开卷有益。 系啊， 系家长使咩入去买定啲补充练习俾小朋友？ 哇，系你呢句啲小朋友一听到就嬲噶啦，话俾你 嬲咗你啊！ 我同家长讲啊嘛，唔紧要，呢个家庭都系咁，有人做好人，有人做坏人， 系 偶尔我都想做下坏人。 要嘅，要嘅。喂，不过今年咧，即系我觉得其中一样几好嘅，都几应该话翻俾啲听众听，要提一提大家。 嗯， 由于东铁线咧，即系开通咗 啊， 系啊。系啊，即系 喺会展站， 冇错啦， 就喺嗰度， 直接去呢个会展站，咁啊非常之方便嘅，系咪先？咁啊铁路开通咗嘅，便利大家啦，唔使又唔使转车又成啦，咁啊所以即系譬如新界东嘅居民咧，咁啊都可以即系踊跃啲啊吓。 系咁啊有晚上书展啦，咁啊平时就贵啲嘅，咁啊你话七点后入场嘅人咧，票价一律咧10蚊计嘅啫，咁啊你话想悭个钱咁样入去书展，咁后感受下呢个叫文化气息。嘅氛围咧，咁啊可以试下，同埋啲情侣拍拖咧，即系你都知道。一年365日，边有咁多地方去啊？ 佢为期几多日啊？ 为期咧就去到 差唔多个礼拜， 呢个礼拜尾啊，呢个礼拜尾去到26号咧，二十六号即系几时啊？ 都有六日， 六日 啦。咁大家会唔会又系等嗰啲咧？最后嗰日 十蚊一袋书咧， 要拖个箧去， 拖 个箧好重啊， 走 啊，咁啊，即系买咗啲书， 买咁多做唔做得晒啊？ 或者睇唔睇得晒啦？ 唔系而家好多朋友系买咗本书当睇咗噶嘛？ 系噶， 即系我买咗就睇咗。 系啊，好多家长都 睇咗封面啦， 买咗啲练习俾仔仔，个仔又唔肯做，咁结果好多时又系浪费。 系啊，唔好咁啊吓，买一本书记得睇啊，尊重 梗系要啦，要 作者 系啊， 写书嘅人都好辛 苦 嘅，系虽然佢哋有。稿费同埋版税收啊！ 当年， 今日， 当年， 今日， 七月二十日系一年嘅第二百零一日，距离一年结束仲有一百六十四日。一九六九年七月二十号，人类首次登月载人火箭阿波罗十三号嘅登月舱鹰号成功着陆喺月球，系人类首次成功登月。太空人航斯朗踏上月球表面的第一步，由电视向全世界实况转播，讲的第一句说话，个人一小步，人类一大步，传遍世界。这次任务共历时八日十三小时十八分三十五秒，绕行月球三十周，在月球表面停留二十一小时三十六分二十秒。火箭发射当日观看现场直播的人数多达六亿。七月二十号出生的朋友经常过住大起大落、起伏不定的生活，拥有不断向前跑的性格，无论在生活或工作方面都是可靠的伙伴，无法甘于过平淡安逸的生活，渴望得到刺激和挑战。如果你是这一日出生，充满挑战的高科技项目会不会配合你性格的特质？今日回望当年事，对你有些什么启示？充满神秘的月球面貌曾经踏足就停止，背后是否有另一个故事？ 热线 TDC Hotline， 早晨早晨，今朝早晨光第一线 TDC Hotline 继续会有私分喺度噶。第三十一届香港贸发局教育及职业博览咧，就会由听日即系七月二十一号开始啊，至到星期日喺湾仔会展嗰度举行噶噃。今日咧，我哋好高兴继续请嚟咗贸发局嘅市场推广及买家事务副总监李家伟先生 Baron 咧，就同我哋介绍一下呢个展览噶噃。早晨 Baron， 诶，早晨啊，思芬。教育及职业博览咧，其实今年系踏入第三十一届啦，汇聚咧嚟自十八个国家同埋地区。超過咧七百八十家嘅教育機構、專業學會、公司型機構同埋政府部門等等咧參展嘅，咁咧就係為學生啦同埋求職者咧提供一啲最新同埋最全面嘅升學同埋就業資訊嘅，咁啊歡迎公眾人士咧係免費參觀嘅。咁一如以往咧，我哋個博覽咧係分為教育同埋職業兩個大部分嘅，並且咧係劃分咗唔同嘅升學、進修同埋就業展區嘅。咁今年嘅教育展區咧就匯聚咗多間本地嘅大學啦、專上學院同埋機構嘅，咁好似有香港樹人大學啦、恒生大學同埋香港青年協會等等嘅，咁亦都包羅咗咧係唔少職業專才教育機構同埋團體嘅，咁好似咧職業訓練局啊，同埋香港建造學院等等嘅。 啊，咁除咗一啲本地嘅升學資訊之外啊，博覽咧係咪亦都會提供唔少內地啊，又或者係海外升學嘅資料咁咧？ 咁啊，我哋個博覽咧亦都設有一個海外及中國內地升學嘅展區嘅，由中國內地嘅教育機構啦，以及多個國家同埋地區咧駐香港。港嘅領事館同埋一啲官方認可嘅機構咧組成嘅，咁啊可以為參觀人士咧提供中國內地啦同埋環球升學嘅一啲最新嘅概況同埋諮詢服務嘅。咁今年咧亦都有一啲新參與嘅國家同埋地區嘅，咁好似係日本啊、愛爾蘭啊、芬蘭同埋瑞士嘅。咁而另外咧，針對一啲熱門留學地點咧，咁我哋嘅博覽咧亦都提供咗歐盟、日本、法國同埋德國嘅升學講座嘅。咁啊邀請到一啲駐港領事館同埋辦事處嘅代表咧， 就嚟为大家详细讲解咧当地升学嘅一啲入学手续啊、要求啊，同埋筹办嘅过程咁样嘅。 咁除咗教育之外啊，博览嘅另外一大专区就系职业啦。Byron 可唔可以都同我哋讲下今年有啲咩嘅主题咁咧？ 好啊，咁为咗紧贴啦各行各业而家嘅发展同埋需求咧，咁今年我哋咧就会带嚟四大嘅职业主题日嘅。咁每一日都有一个唔同嘅主题日。咁喺博览嘅第一日咧，即系星期四啦吓，就系 VTC 主题日。咁咧职业训练局嘅讲师啦，同埋一啲毕业生咧就会介绍应用喺唔同行业嘅一啲新技术同埋技能嘅。咁而博览第二日咧就会由呢个机电工程处同埋香港机电业推广工作小组咧系举办机械工程日。咁届时咧就将会有专家咧分享一啲机械工程业嘅最新发展同埋机遇啦。咁第三日啦，即系礼拜六咧就会系建专业建未来。咁啊建系建筑个建喎。咁系一个全新设立嘅主题日嚟嘅。咁亦都获得咧香港青年协会嘅支持，将会透过一系列嘅讲座啦，咁同大家探讨咧有关一啲新法例，例如系一啲无人机训练须知啊，亦都有触及咧呢个譬如乐龄科技嘅趋势啊，同埋数码营销策略等等嘅热门主题嘅。咁而博览嘅最后一日，即系星期日咧，就会由香港建造学院支持嘅建造全接触主题日啦。咁我哋咧就邀请到建造业嘅专家咧，系会亲身嚟到现场。 其实面对失业率上升啦，博览会咧又会唔会为入场人士提供一啲现场嘅招聘同埋职业培训等等嘅资讯咁咧？ 绝对有噶。咁除咗咧职业主题日之外咧，其实我哋亦都有设立一个招聘广场嘅。咁咧就系同多家嘅求职平台合作啦。咁邀请咗咧多间嘅私营机构系会喺会场接受求职申请嘅。咁至于其他嘅参展嘅政府部门啊，同埋公营机构咧，其实都会喺现场招聘嘅。咁所以咧，合共我哋其实预计咧系会带嚟超过2700个嘅职位空缺嘅。咁博览嘅另一焦点咧就系青年广场。就是香港青年协会啦，同埋香港青英会等嘅展商咧，就会嚟到为年轻人咧提供一啲职业规划同埋持续进修嘅资讯嘅。咁场内咧亦都会有暑期工作同埋实习计划专区咧，咁俾大家系可以去参观同埋攞资料嘅。 嗱，我知道咧大会咧将喺现场举行超过90场嘅活动啊 ，Byron 可唔可以都同我哋预告一下咧？ 好啊，咁喺博览嘅第一日咧，我哋就请嚟咧香港人力资源管理学会嘅执行总监啦，吕少勤女士咧分享咧疫情之下嘅职场。新常态嘅，咁喺第二日咧，即系星期五咧，我哋就邀请到香港品牌玩具协会嘅会长阿黄剑锋先生，同埋两位副会长啦，陈浩斌同埋黄信明先生咧，即系嚟到分享咧，佢哋点样可以揾到自己嘅职业方向。跟住咧，第三日咧，我哋就会有香港嘅教育家啦，阿朱子荣校长咧，分享点样将体验式嘅学习咧引入香港嘅学校。咁亦都有咧，英国嘅升学专家啦，陈思敏先生咧，就会嚟同家长同埋学生咧分享去英国升学嘅一啲资讯嘅。咁而最后啦，第四日咧，我哋就会有从事建造业嘅筑梦女生嘅成员咧嚟到分享佢哋嘅入行经过啦，同埋工作内容嘅。咁打破咗咧建造业咧系男性主导嘅一啲黑板形象嘅。咁而另外啦，我哋都请嚟咗咧补习名师啦，同埋主持阿 Patrick Sir 阿林普来咧分享由教育转战呢个电视界嘅经历啊。 嗱，教育及职业博览咧就会由听日起至到星期日喺湾仔香港会议展览中心嗰度举行噶，展会场情可以上去贸发局的网站查阅。今朝早唔该晒你 ，Byron， thank you。 除了嚟第31届香港贸发局教育及职业博览，同期仲会有今日刚刚开锣的香港书展、香港运动消闲博览、零食世界，有兴趣的朋友千祈唔好错过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中学文凭试今日放榜，今年有八名考生考获七科五星星成绩，成为状元。他们分别是五男三女，来自八间学校，有两男两女数学延伸部分亦取得五星星，成为超级状元。分別是來自何文田的加密中學和伊利沙伯中學的兩名男生，以及來自香港培正中學和協恩中學的兩名女生。加密中學是首次誕生文憑試狀元。喇沙書院、拔萃女書院、港島區兩間學校，包括黃隱書院，亦分別有一名狀元。

最近都是忙宣传新歌啦，咁然后自己就是在有时间的时候就会拍下一些片放上自己的频道啦。咁所以因为我自己的片全部都是自己用相机拍同埋自己剪的。所以就是每一条都是呕心沥血的作品咯。 我明白。咦，咁我要请教一下你啦，即係你是在边一度去学剪片啊，难唔难呢？ 我完全是真的自己学咯。 我自学的。 是啊是啊。真係我拍咗一啲 footage 啦，跟住之後我需要將佢剪咗一個 vlog 啦。咁跟住之後就開始又問朋友嘅，咁跟住之後就上網睇啦。咁但係其實原來我發覺而家學所有嘅嘢都係可以自己上網睇㗎喇。 係，但係就要一個好大嘅動力囉，即係有唔明又要再去問人啦，跟住要自己去搵好多資料啦。咁我自己都有諗住學下剪片嗰啲嘅，但我就會問身邊有冇人，喂，你係咪識剪㗎，可唔可以捉住我隻手嚟教我，咁我就可以即時問啦。咁所以之前呢，我同某一啲 artist 呢，佢哋自己都會即係得閒自己剪片呀拍嘢㗎嘛，佢哋都會同你用同一個詞語去形容囉，就係嘔心瀝血囉。即係大家可能撳入個網上面睇嗰三四分鐘嘅片呢，其實真係用咗成日嘅時間去拍，然之後用咗一日嘅時間去剪，咁我真係好希望即係大家有 feedback 啦，好。 是啊，真的很辛苦的。 是啊，不过你拍的那些片都不用特别走走滴滴的。我看有些都是健康资讯啊，因为本身艾莉以前就是注册护士啦，都做了几年啦。是啦，我为了追梦呢，所以就放弃了做护士。其实那段时有没有很挣扎的呢？ 那段时其实真正要打算真的转行业的时候呢，是有想，即是真的有挣扎的，但是其实那个我对我来讲，我觉得是一个最后的机会咯。所以就是如果那一刻不转的话，那我真的以后未必会再接触到唱歌的咯。 是。 所以真的就是真的下定决心去做歌手咯。 但是其实我想问你，那时候即是应该你大学就是读 nursing 去入行的啦。 是。 那你做了几年之后，你那时候觉得适不适合自己呢？ 其实我又觉得是适合的。即是我这份人就是一个我不可以给自己做不到的一个人来的。所以其实所有东西我都会真的会克服啦。其实做护士是真的辛苦还有真的困难的。但是即是其实做了这么多年都觉得是适合。但是只不过自己真的很喜欢唱歌咯。因为我在做护士的时候，即是可能翻緊八个钟之后啦，咁我都会去再做一啲maybe係唱 live band 啊，跟住接一啲婚宴啊，一啲係 annual dinner 去唱歌。咁所以其实我都唔会希望放弃咗呢一个我自己嘅一个兴趣囉。係啊，咁所以最终就变咗一个職业啦。 哦，咁都睇到你嗰份热情嘅，因为我都相信做护士又要有时要挨夜要轮班，其实都辛苦嘅。我仲以为你有时我回去都唱下歌给病人听一下的。我觉得一个取舍啦，我相信你都会即既然做了这个决定，你就会更加有个动力去到勇往直前 去做这件事，全情全意去到投入啦。Ellie 其实主要之前认识你呢都是形象就是做一些 Hi-Fi 碟的歌手，即用一把很舒服很好听的声音去到演绎啦。我之前呢有看过你一些报道呢都挺有趣的，你说因为要有回这个形象呢，所以可能落街都不可以太随便，这个是不是真的？ 是啊，那阵是经理人说呢，即是如果我要落街买餸呢都不可以不化妆， 即 是一定要穿得靓靓啊，即是要打扮才好落街。是啊，跟住之后现在开始呢他哋又调返转喎，就叫我 casual 啲喎。 吓，点解呢？但係你嗰陣时係因为你话唱 Hi-Fi 碟咁俾人个感觉应该要优雅啲嘅，係啦。咁点解而家你又行第二条路线呢？ 因为而家都多咗其他唔同嘅即係音乐啦。即係我譬如我而家有自己嘅作品，同埋我又会真係做演员，又会拍下劇咁样。所以其实都唔限于喺一个形象入面囉。咁所以其实我又觉得我而家都会开始尝试多啲唔同嘅着衫嘅方法啦。因为以前可能真係可能连真裙一条咁样就算嘅，但而家开始慢慢可能会着多啲唔同嘅 style 嘅衫囉。 係 啊，咁都幾有趣，即係而家可能可以多啲嘗試，俾唔同形象人哋睇下，咁樣可以做下自己啊。有時候即係之前咧就真係有個框住啊，因為我係要優雅嘅形象咁樣。咁啊，呢個就係而家嘅一啲轉變啦，即係好似你咁講話而家都有屬於自己嘅歌曲啦。咁啊，最近咧亦都拍咗屬於你嘅第二首歌啦，叫做《習慣被愛》。咁不如都同大家介紹一下。 其實習慣被愛呢首歌呢，其實都係想講一啲男女之間嘅關係啦。咁講嘅就係嗰位女仔呢，就一路都好 take it for granted 啦，即係對於男仔對佢嘅關心啊、關懷啊，都係即係視而不見咁樣嘅。咁但係其實去到某個位呢，男仔都會攰啦。咁所以最終呢，其實佢哋就會去分手。咁而分手嘅一個過程呢，其實都係難嘅，因為其實一路以嚟大家嘅關係都係一路磨蝕緊，但係要真正去到分手嗰刻，其實都係痛苦嘅。係啊，咁所以其實歌曲入面呢，就係表達呢樣嘢啦。咁去到呢，我哋拍 MV 嘅時候，其實都表達將分手呢形式化咗囉。是啊，咁所以我觉得如果大家想完整地听呢首歌呢，绝对係要睇埋个 MV 嘅。 形式化係咩意思？即係分手嘅时候一定有啲嘢係要做嘅，譬如燒咗啲相㗎嘛。係 啊，你讲中咗其中一样嘢。我哋唔係燒嘅，我哋係埋葬咗。 哦、oh, ,ok。 係啊。咁我哋點樣分手去即係形式化咗呢个分手，就係、是、我哋交换戒指啦。结婚就係交换戒指摆喺对方嘅无名指啦。咁但係我哋嘅分手呢，就是放在对方的尾字上面，是啊，即是象征一个结束咯。 是，哎，但是成日见住都仲会想起，最好就是乜都冇带。 是， 嗰啲送俾你嗰啲嘢咧，冇带。咁就问翻呢个阿 Ellie 自己有冇经历过，或者你嘅爱情观又系点咧？你是束缚不来的人马座嚟嘅。 哦，是啊，我是的。我其实是某程度上好人马座的。 是。 即其实大家可能觉得人马座是会即是好怕被人绑住啦。咁但我自己觉得就是人马座如果真正是好爱嗰个人嘅话呢，是真係会好爱囉。係呀，即我觉得係爱恨分明嘅人马座嚟嘅。咁同埋就係我会全程投入囉，如果真係有一段爱情嘅话。 但你有冇好似首歌咁样，即如果真係拍咗拖嘅时候会因为你好鍾意追寻梦想㗎嘛，亦都好多创意㗎嘛，就会忽略咗隔离嗰个，即啊就算佢对你点好或者几感动都好，你都觉得会慢慢好似当咗系理所当然嘅一件事呢？ 哦，我觉得呢一样嘢呢，其实每一个人都有机会系咁咯。因为其实所有嘅嘢，当佢耐咗嘅时候，大家就会变成咗一个习惯。我自己都曾经有啲感情都系会系咁样嘅，即系可能对方对你好好啦，咁然后真系耐咗嘅时候，就觉得呢样嘢系理所当然嘅。 系， 咁所以就自己可能付出嘅嘢就会再少咗。咁所以我其实喺呢一首歌做完之后，我自己都有反省过，我自己其实都唔应该系有呢啲咁样嘅，即系唔应该咁样做咯。 系，不过呢啲都系经历教晓我哋嘅嘢，即系实会有呢啲情况出现过。但系到你可能嗰段感情维系唔到嘅时候，去到下一段关系，有冇将你即系感受到或者学到嘅嘢去改进咯？我觉得可以系叫做系咯，即系到第二个都一样对你好嘅时候。你有冇学识珍惜多啲或者欣赏多啲咧？咁样咁啊，今朝早咧，我哋听下你首新歌先，《习惯被爱》。今朝早唔该晒，艾莉。 Thank you。 当真是相亲相爱，似街灯平常。我未觉得眉目曾被你燃亮，生活一上不知不觉其实被爱上，留待分手以后方得知爱上。人在快乐寻觅快乐，不停期盼望着一双眼，但未 好日子有限，才知道相见不难，相爱是这样难。未懂得爱人便爱得亡命，未懂得爱情但一早乱情，从未领略过冰点的冷，谁又感觉到温馨？直到失了恋，发现相恋本性，遗憾每段情，从来事后自会看得清。人在雪地寻觅雪地子。 词都有得你唱啦，流泪行胜利道，到底胜利道呢个名系点嚟嘅咧？想唔想知道？百元号转头话你知。 流泪行胜利道，别再做爱情路，没有另一半也愿身边各人都安好。流泪时要自傲，别再为生。 嚟到呢个名源于第一次世界大战，葡萄牙人自香港开埠以嚟，原来一直都协助英国人推动城市发展噶。 二十世紀初的九龍半島仍然處於一片的荒蕪，葡萄牙人就因為維多利亞城，即是而家中西區一帶租金高漲，於是乎率先搬到去九龍，竟然間成為了開拓九龍的開荒牛。1921年的時間，曾經有報道指出葡萄牙人興建九龍花園城市，而其中一位葡萄牙人，他的名字叫做蘇亞，他在1913年買了一些地段，1919年的時候完成了土地的平整工程，剛剛好竟然間是貫穿了整個的第一次世界大戰。這位葡萄牙人就將落成道路分別就命名為太平道、自由道和勝利道。何文田亦都有三条嘅街道，分别以佢本人啦，同埋佢嘅妻子同埋女儿喺度命名，包括系苏亚道、祖利亚道同埋姨妈道噶。啊，战前嘅九龙半岛系葡萄牙人自中上环之后另外一个喺香港嘅聚居地方嚟噶，所以几时都话知道香港街道嘅名称典故，就会了解我哋身处地方嘅历史故事噶啦。 8:56啊，室外气温而家30度，相对湿度80%，酷热天气警告咧现正生效嘅。 喂，其实咧放榜日咧，即刻都将个时光机带翻去两位拍档啦。放榜嘅时候心情系点样？ 边次先？会考定系 A level 先 ？A level 我普普通通 嘅。哦，系啊。 我好知道自己咩成绩 A level。因为你心里有数，同埋人大咗咧，你付出几多个收获咧，你好明白。但系咧，反而会考咧，你好多 multiple choice。 同埋会考咧系第一次， 哦、即系 咁样接触呢、這个公开考试。咁 第一次系紧张啲。 系嘅，啱嘅，第一次真系紧张啲嘅。 紧张到点样咧？你哋系？ 咁 我又都冇特別喎，即係嗰陣時咧，咪有啲同學仔話夜晚約出嚟一齊食個宵夜，跟住唔知點樣就一齊翻學嘅。咁我冇，我都係大覺瞓嗰啲嚟嘅。 哦，咁你幾好 喎、啊？你真係甜睡寶寶嚟。 我真係甜睡寶寶啊！你無論聽日點樣，你都要瞓覺。 我咧，我好記得那個畫面嘅。咁我係緊張大師嚟嘅，其實我真係唔係好瞓得到。咁就逐個學號咁樣講啦，即係因為老師其實就負責派翻個成績單出嚟嘅。即系吹啊早啲啊嘛，你排第几噶？四号、五号嗰啲， 九号、十号到啦，即系嗰个姓氏啊嘛。 白咧， 知我系知， 白都32。 咦，我同你差唔多，我系有 M 咧 ，M 又好厚啊 ，M 即系姓马啊、姓蒙啊嗰啲好厚啊，我记得。即系我永远前面嗰个同学前面都系姓马。 即系你见到其他同学嗰啲反应都仲未到我咧，嗰下系嘛？即系见到有啲喊，有啲叫，有啲咧仲叫埋屋企人喺门口等 咧。好驚好驚！哇！你而家一講咧， 你 都 驚 嘅。其實我係好著重學業嗰啲人嚟， 我 俾 我 驚咁 出， 真係睇唔出。你睇唔出啫，你睇唔出啫。我好大 真 係 睇唔出。 今日書展我都寫咗10本書，我呢啲好著重文字噶。好啦， 咁點咧？ 真的手都震。 你有冇叫屋企人一起嚟攞？ 梗冇啦，我怕俾人闹啊！ 你同学有冇人一起嚟 啊？有啲妈宝啊嘛，妈宝嘅意思系即系妈咪好锡佢啊，嗰啲妈咪都好识做喎。由细到大咧，都同啲同学 打好关系， 跟住收听嗰个孩子嘅一啲风声吓，即系我个仔咧，好似呢排唔系好开心，王维良你点啊？有冇听到啲咩啊？ 你寻日系咪同佢去咗补习啊？ 我冇啊，唔同人补习噶， 你唔补习 啊？同补习，唔系，佢讲翻先，跟住咧佢就嗌啦，32号，王维良，咁我出去啦。跟住咧，我已经观察，因为其实老师咧，佢哋都系 有啲微表情，系 唔系？佢都八卦，佢一定快 read 咗一次你啲成绩表。 心你教咗你咁耐， 快啲一个。咁我喺班入边咧，其实都曳噶嘛， 系 即系我 呢个睇得出， 呢个都理解，真系 快啲。咁跟住咧，跟住咧， 咁嘅唔系拖后少少先，仲有3秒。咁 我就系惊你讲唔切啦。 跟住我睇到老师微表情咧， 佢点咧？ 佢扮皱眉 吓，系咩？ 跟住佢皱眉咯，我即刻好惊， 交气啊！ 惊我喊，我即惊我喊， 咪先 眼湿湿。 你本身系咪？ 我心谂 个老师系咪好唔中意你啊？特登俾啲气整。 唔系，佢话佢曳咗咁耐，今日仲唔到我玩翻你转头？ 跟住咧，佢皱完眉，个眼湿湿啦，跟住话。

设计，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投资 O to O。 Jingle 啊，窒下窒下，不过唔紧要嘅。其实咧，道指大升啊，升754点啦。标普500指数咧升105点，纳斯达克指数咧升353点啊。带领港股 ADR 全日做好啊，按比例计算咧，收报20888点啊，升咗227点啊。睇到咧，个别股份喺美股方面咧都放榜啊吓，有啲就差少少啦。包括咧，串流平台 Netflix 公布咧第二季啊，付费订户咧就减少咗97万个啊，市场预期咧又减少200万个啊，减少得少咗，会唔会刺激股价咧？啊，转过头开市有冇啲视频股又可以反映得到咧？咁啊，转过头开市你就会知道啦。 食完饭啦， 戴翻个口罩先啦。 饮完水啦， 戴翻个口罩先啦。 系咪讲嘢都要戴个口罩先啊？ 咁梗系啦。 好烦啊！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戴口罩，保护自己，保护人哋。 我明白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DSE 放榜加口罩，嗱、今日而家去到9:10啊嘛，咁应该都大家都知道晒你嘅成绩系点啦啩，所以而家帮佢打气嘅应该都系嗱，一系咧就希望佢好啦， 系。 另外一个咧就系安慰佢唔紧要啦， 系， 睇睇系边个方向多啲啦。 系咁啊，电话旁边咧有第一位听众阿肥妈喺度，Hello， 早晨啊， 肥 妈。 早晨， 早晨。 肥妈 ，Hello。 早晨啊，肥妈。 肥妈喺咪度？ 听唔听到啊？ 喂喂 喂， 咦？可能 肥媽可能线路有啲繁忙喎、 可能肥妈依家同祝贺紧嗰个 DSE 嘅考生，可能系咪揾到啲？ 嗱，以我所知咧，阿肥妈咧嘅小朋友咧，其实系考得 OK 嘅， okay 所以第一个电话咧，应该都系都开心满足嘅。咁啊，再次睇下肥妈系咪喺电话旁边啦？喂，肥妈早晨， 我一阵间点入嚟啊？ 哦，入紧噶啦，肥妈系啊，肥妈。电话喺度， 唔紧要，等下小白咧帮帮手同阿肥妈沟通一下先。可能现场咧系比较混乱一啲啊。 佢、喺现场系咪？ 佢系应该系现场。 而家小朋友放榜 啊， 唔知 道准备庆祝 下。系啦，我听到佢话入几时入嚟啊？咁样，喂啊，肥妈，肥妈。 哦，可能咧唔紧要，嗱，不如咁，嗱，大家咧有啲祝贺嘅说话咧，或者喺即系其他嘅渠道啦，同我哋讲翻声啦。咁如果你话喂啱啱咧，可能即系叫做已经放咗榜啦，自己都想同自己打下气，或者想帮啲同学打下气啊吓，咁啊都可以透过唔同嘅渠道啦，同我哋讲翻声啦。咁啊，尽量喺大气电波读出嚟啦。咁啊，因为咧 DSE 嘅考生咧都系值得去支持嘅，同埋咧头先我哋即系九点之前咧，其实都讲咗啊，自己咧其实咧叫做放榜嗰刻咧好紧张，咁啊，听听系咪 肥 妈已经接通咗啦？ 接通咗先。 喂 ，Hello， 肥妈。 系啊，你好啊，你好啊。 早晨， 早 晨 啊， 早 晨啊。 系咪你小朋友啊？就今日放榜啊，我想问。 成绩都 OK 系咪？ 大朋友啦 ，OK 嘅。系，都DSE 咧都大朋友噶啦。 喺妈咪心目中永远都系小朋友嚟嘅，如果唔系你都唔会今日陪佢放榜啦，系嘛？ 佢要求嘛？ 佢要求添啊！ 喂，肥妈，咁你又话佢系大人啦，咁你仲使咩陪佢去咧？ 咁佢嗱讲真啦，小朋友佢始终有一日离开你，佢要求嘅话，咁你梗系陪啦，陪得几多得几多啦。 真系24孝啊！ 菜果开唔开心先？系啦。 开心， 开心好啦， oh, yeah, 开心就好啦。 阿肥妈，你系仔仔定女女啊？今日陪佢去嘅系 阿女， 阿女啊，叫咩名字？阿女， 阿女花名叫肥儿， 肥儿， 所以我叫肥妈。 系叫翻英文名，即系 Rachel 啊 ，Lily 啊嗰啲。 叫呢啲肥咩肥咩咧？通常都系瘦嘅， 瘦 可能曾经肥过啫，系咪？ 阿肥妈，咁阿肥儿咧，佢嘅成绩可唔可以讲嚟听下咧？ 我知佢，即系佢俾我有每一 part 入边咧，有啲攞五星，有啲攞五星星。 哇！ 咁但系 overall 有啲有四啊，有啲有五咁咯，最差都系得四。 哇！你系咪就我起鸡皮啊？听到。 哇！你啲系过头说话啦，最差都系四啊。 哇！犀利啊！ 咁啊，即系心仪今日咧，据我所知就 Jupiter 啊，即系联招嗰度咧就唔系掉 choice 噶啦，今日就纯粹 enjoy 咗个菜果先。咁但系咧啊，问下女女啊，即系你，我叫阿贤啦，叫肥贤神早。好像不是很好看 肥 兒 我叫花阿姨啦，咁 佢自己心水嘅學科係啲乜嘢呢？喺個 ranking 入面 入咗啦， 入咗啦， 入咗啦， 係入邊科啊？ 知佢中大係商科咯。 哦，好啊，中大商學院係嘛？ 大家都話揾錢啊，小白都話揾錢啊， 揾錢好啊，揾錢啊，揾錢開心啊嚇！ 嗱，如果係咁樣就跳過曬你揾學校啊、嗰啲跨啦嗰啲嘢，唔使講啦。 咁應該去飲茶噶咯喎。 飲茶啦，有啲咩同阿同阿肥兒講下？ 係啊。 唉，我可能俾佢賣甩我咯。 点解啊？佢因为要同同学庆祝啊。 佢话佢班朋友个个 OK 嘅话咧，佢哋会庆祝，就叫我食自己咯。 吓、啊啊， 正常啊。 后补后补， 正常啊。正所谓金牌运动员，我最应该多谢嘅系我自己啊，系咪先？ 即系作为一个作为一个妈妈咧，你真系即系冇得顶啊！阿女叫你嚟，你就要嚟；阿女叫你走，你就要走。 但系在心中，在心中， 个个父母都系咁噶啦。 好啊，好啊， 都好嘅。即系见到阿肥儿，即系考得好成绩，咁啊等佢同啲战友放松下咯。始终备战咗咁耐，系咪先？ 咁 放松咗好几日啦，佢。 因为其实佢系咪早啲会知道个结果噶？其实系咪？已經很早 其實佢係校長推薦計劃嘅，咁、哦、中大嗰邊咧就有個有條件取錄，咁佢見到自己嘅成績已經達到要求有多，咁咪知道直入咯。 係呢個破格提升計劃啦，呢、這個叫做 係啦。 咁啊，祝福你哋屋企人所有都開開心心。 係啦，我問阿肥媽嗱，問埋呢樣啊嗱，咁你就同阿兒講咗一啲説話啦。咁有啲咩想同自己講咧？譬如話你都要即係面乾水濕，特別係呢兩年佢準備 DSE 嘅時候都好辛苦啦，你都好辛苦啦。有啲咩想同自己講下咧？ 即系同阿女讲， 同你自己讲啊！ 我自己讲啊，其实好坦白讲，我一路都系乐观噶啦，我冇乜嘢嘅，真系。咁其实我可以同所有考生都讲咯，成绩唔代表一切咯。 嗯， 好啊， 我始终都系觉得待人处事，个人会紧要过你成绩咯。 啱啊，啱啊，出到嚟社会嗬。 好，咁啊，同你妈讲到咁多先，多谢你，拜拜， 多谢你。 多谢你， 恭喜再一次恭喜晒阿肥儿先啊！ 系啊，再一次恭喜肥儿，同埋都恭喜肥妈啦！即系睇到自己嗰个大朋友或者小朋友都好啦，即系攞到好嘅成绩，自己都好安慰嘅。 开心啊，住好啦，呢啲第一年，梗系喺沙田嗰度活跃下先啦，系咪先？能够脱离妈咪嘅照顾，一年一个 Sam 都好啊，系咪先？ 系咁啊！电话旁边咧有另外一位嘅听众啊，有阿 Winson 啊， 系 Winson， 早晨， 早晨。 你好， 早晨啊，喂，嗱 ，Vincent， 琴日我接你电话嘅，你又点俾你侄女听？你侄女叫咩名啊？吓 ，Amy，Amy 系咪啊？咁啊 ，Amy 今日考成点？你有冇即刻同佢 message 啊？咁样吓？ 有啊，有啊，有啊，好好啊，真系预期中， 预期中， 我又系多口问句啦，去到咩地步咧？好到 21分算唔算好啊？ 够， 够晒，够用，够用。 我头先睇到 Ivy So 同埋 Anson Low 都系21分啫嘛，够啦，系啊，好高分噶啦。 佢想入嗰个学分，希望可以顺利入到啦。 得嘅，系想读啲乜嘢啊？有冇啊？ 佢想读文学士。 哦，文学士好啊！哇，即系文学院咯。 气质，气质。 文学院得两三间嘅啫，咁啊，你啊西营盘噶咯，迟啲要约佢食饭住系嘛？好啊， 系咪好有文青 feel 噶？阿 Amy。 都唔系噶， 唔紧要， 好 wild 入去，入去会沾染到噶啦。嗰啲咁古旧嘅百年建筑物，系咪先？ 即系听住 heavy metal 读莎士比亚嗰啲， 系啊，随时见到张敬轩添啊！ 呢啲咪文化嘅冲击咯，系咪？ 好嘛，咁啊开心啊！有咩说话想透过大电波同翻阿侄女讲翻声咧？ 觉得真系好感激，好。好开心听到佢见到佢咁嘅成绩咯，即系全部都系靠佢自己努力，因为我哋读书都唔叻，都帮唔到佢啲乜嘢。咁都系靠佢自己啦，咁佢妈妈啦、爷爷啦，都系天上面都会好开心。 一定会啊，一定会啊吓，咁啊，即系最紧要就系、是、准时翻学，准时放学啦。呢、這个即系平平稳稳读完嗰几年啦，毕业啦，咁样大四方好。 啱啊，系啊，到时真系靠佢自己啦，真系。 阿 Vincent 同 Amy 个中文名系咩话？ 张善彤， 张善彤啊，咁咪俾心机读书啦，咁咪身边嘅人都好支持你嘅。 好多谢你哋。 好啊， 多谢 你嘅电话 ，thank you。 啱啱起身好冷静，哦，好耐冇试过，原来啊做节目有年几两年冇同听众倾电话， 系啊， 佢系啱啱起身定还是冇瞓过啊？我怀疑佢紧张到冇瞓， 咁劲嘅，一啲听众咁劲，中大商学院，一系就港大文学院噶咯，全部都， 大家都考得， 好彩我哋都唔差， 我哋 有咩主持有咩听众啊嘛，其他主持讲唔到啊，呢个我话你听啊。 好，咁跟住电话旁边咧，我哋接通咗。又话陈太嘅早晨啊，陈太， 早晨啊，大家好啊， 哇，好开心啊，你把声，见面快先。 因为女女啲同学同佢都考得好好啊，同埋最难得系佢哋六年都系同一间中学，同一间佢哋系 brother 系宿生嚟噶，系可以一齐温习一齐住，同埋咧系一间好好嘅学校，大家都考得好好啊。 我系咪喺诶 好难得啊？通常我听到呢啲咧就系一齐懒惰啦，一齐唔读书，一齐走堂咁样嘅。 系啊，系。 佢哋唔会走堂，但系一齐会 hea 咯。 系啊， 即系会一齐 懒惰，之后就会发奋啦。系诶，老师都话睇住佢哋乖嘅。 哦，陈太安心啦。嗱，你谂下你啊。阿女咧又寄宿啦，又好成绩啦，系咪先？嗱，跟住咧， 识到班好朋友啦， 系咪啊？咁啊，成绩如何先？你女女叫咩名啊？ 好好，希文， 希文 啊，吓，咁啊，佢个朋友咧系海婷同埋 Janissa， 诶，第一次 Aurora 就唔喺隔篱啦，同埋一个 Grammy， 依家佢哋三个都喺我隔篱 嘅。哦，可唔可以叫我哋自己嚟讲两句啊？ 好啊，好啊，好啊，你唔好走开。 好， 嗰个欢欣嘅气氛啊 ！Come on girls，Come on girls， 翻嚟先，全部女校嗰啲女仔过嚟先， 好，系边个 倾下偈先？ 边个先？边个先？ 你好，你好啊 ！Hello， 你叫咩名啊？ 我叫 Bernice 啊 ，Bernice 系咪？ 仲有希文咧？希文喺边啊？ 希文就希文就系 Bernice， 我希文就系 Bernice， 所以希文系希文 啊， 个英文名 叫希文啊， 希文啊，希文，你可唔可以讲下你嘅今年嘅成绩如何啊？ 哇！唔好献丑啊 ，OK 咯，我讲系入到三大，入到三大，入到三大。 哦，咁几好啊！我又想问下你 ，Jupiter 想拣咩科？你觉得自己可唔可以得偿所愿呢？ 我觉得啊，我想入我想入嘅系综合科学同埋 business 或者 integrated science。好嘢喎！我哋嗰个年代冇呢啲噶 ，science 就 science， 信心大唔大啊？ 综合噶， 信心大唔大啊？ 咩？我知 ，sorry， pardon。 信心大唔大啊？ 信心大唔大？大，梗系大啦。 好嘢， 系啊。 哎呀，佢讲咩？入到， 好劲啊，好劲啊！ 呢啲咪气势咯，入到， 入到系啊，准备喺中大 Damn Beat 嗰度会见到你啦，代表你嗰啲科叔啊，嗰啲咁样， 迎接你缤纷嘅大学生活啊！ 好啊，喂，俾其他 girls 嚟讲下，你哋读女校喎，系咪啊？吓， 啊，唔系，我读男女校。 男女校冇男仔嘅，点解你？ 有， 喺边啊？啲 妈咪喺度嘛？ 哦，有冇拍拖？唔系，唔好问呢啲啦，俾其他女同学讲啦。 我好大方诚，我有嘅。 哦，系咩？系咩？咁你男朋友考得好唔好啊？ 我男朋友，我 两年前 毕咗业啦。 我两年前毕咗业。 你男朋友叫咩？廖俊肥？廖俊肥？我廖俊奇，我话有人叫我肥咁得意啊！ 讲大声，我自认我系啊，冇错，系廖俊肥。 希文啊，希文。 系，多谢。 即系之前咧啲时间你就紧张喺 DSE 啊，咁但系而家考完啦，放榜亦都满意啦，咁希望咧你做翻一个课题，就系中学生应否谈恋爱嘅。 但系依家已经 OK 咯， 你 见 佢咁顺利，好明显系正方嘅同学啦， 正方同学，仲要帮到啊，帮 到手啊， 阿 Bernice， 你其他同学我都想同佢哋倾下偈，好嘛？因为你本身有男朋友嚟讲，我想同啲冇男朋友嘅倾下偈先，好唔可以啊 ，Bernice？ 你俾个冇男朋友嘅嚟倾下先。 Hello， 哦，你冇男朋友，你同佢倾下。 你叫咩名啊 ？Jason 系嘛 ？Jason 系咪都成绩好满意啊？ 我其实我今日唔系 DSE 放榜啊。 咁你系边位啊？ 你 IB 放咗榜啊？ 我哋 IB 放咗榜，系 陪佢哋放榜啊。 哦，系。哦，都好神心啊！呢啲好朋友，好闺蜜。 你 IB 考得好唔好啊？咁样 梗好啦，你听佢把声就知啦。 OK 啦， 系咪谂住升读大学之后就拍拖噶啦？系咪而家未有男朋友啊？ 系咯。 有噶啦， 都有噶啦，都有。 咁几好啊！你哋又美满又 其实系咯，即 系事业爱情两得意咯，学业爱情两得意咯，搞掂啊！ 以后个世界系你哋噶咯，咁样 唔系即系个题目改啊，就唔系中学生啦，应该系小学生应否谈恋爱 系啦。咁 推前， 我哋感受到啲青春氛围啦，同翻陈太讲翻。 阿陈太喺度吗？阿 Bernice 妈妈 留一个言噶， 可以你讲。 朋友啱啱走开咗 啊！好啊好啊，你讲啊 ！Jacky 恭喜你啊！你考完火火啦 ！Jacky 啊系咪 ？Jacky 系嘛 ？Vicky 定 Jacky？Vicky 定 Jacky 啊？ Vicky 哦 ，OK， 系 Vicky 喺度。 我哋另外一位朋友 Aurora 加油啦！ 加油啊！入到啦！ 入到啊！入到。 咩话 ？Aurora 系 Aurora。 Aurora 好难啊！啲英文名， 咪听到佢仲话讲英文啦 ，I beg your pardon。 好啊，我话我听到 Prada 唔系听到 Prada， 唔系讲笑啫。喂，你俾翻阿陈太讲几句先，好嘛？唔该。 好啊好啊，多谢你哋去俾佢哋讲咁耐， 我好开心啊！佢哋 主要想同你个女倾偈，主要想同你个女 唔系都感受到佢哋嗰份嘅喜悦咧，其实 系 件好事，将嗰份压力已经舒缓咗。 我觉得自己青春咗，听到佢哋嗰啲尖叫声入咗咁样。 系啊系啊，我可唔可以讲多两句啊？我希望咧，阿嘉嘉啊、毛毛啊、乐乐啊、彤彤佢哋都考得好好啊！即系虽然唔系同一间中学，但系由细玩到大嘅。 我以为你有咁多女添，陈太。家家毛毛同埋乐乐吓，你得一粒女啫，系咪啊？毛毛系 男仔， 系咩？ 乐乐男仔， 好啦， 好， 好啦，多谢你哋啊， 多谢你，真系恭喜晒，恭喜晒， 都系开心快乐嘅今日， 系大家咁话，好 ，thank you，thank you， 拜拜， 拜拜。哦，真系好开心啊！ 即系我哋争取时间睇下可唔可以听到一个听众。 哎呀，唔记得叫佢哋讲话晨光第一线好好听嘅。 系， 其实应该讲下啦。 下一位咯，下一位啦，睇下可唔可以配合到。 配合到。 系啊，真系好，即刻谂翻起。 喂，个个都咁多人考得好。 我相信佢哋咧就系因为冇听晨光第一线，所以有呢个成绩。但系如果我哋听到晨光第一线咧，个成绩应该会更好。 系去咗优啊， 系啦， 哈佛啊，斯坦福啊咁样。毕竟我哋都成日讲住呢啲大学嘅研究报告。 自己覺得咧夠用就得噶啦，係啊，夠用就好，係啊，開心就好。其實最緊要好似佢哋咁開心咯。 我聽到佢哋咁開心咧， 你又點啊？ 我想食個早餐。 唔好字，因為仲有一位朋友嘅，因為仲有一位朋友仔嘅電話旁邊。喂，早晨啊！ 早晨啊！晨光第一線好好聽。 喂，多謝， 多謝 你咁多個真 master。係， 我要應阿小白要求要講嘅。 係梗啦，喂，我想問下你又幫邊個打氣先今日？ 我今日是我的细仔 Cyrus 去放榜，是啊。 他考成点啊？ 他预期之中啦，即是要一嘅有一，要三有三，要咩有咩。 哇，咦，喂，咁啊，即系 预期中， 咁啊好喎， 唔系喎，一唔好啊，五先好喎。 唔系啊，最紧要系预期之中咯。 系啦，冇错啦，咁啊预期之中，因为我个细仔佢会准备暑假，即系八月中会过去加拿大同哥哥会合，一齐升大学噶啦。 哦，咁啊好啊，咁啊过加拿大边度啊吓？ 多字头嗰度啦。 哦，喺多伦多喎。 系咪一早已经决定咗会 系啊，因为都要系啊，准备咗嘅。 哦，咁几好。 咁仔仔飞晒过嗰边，阿 Candy 你咪一身松咯，变咗系嘛？ 系噶啦，我会搵翻老公拍拖噶啦。 好好啊。咁诶，即系入多大啊 ，York 啊嗰啲咁样咯，喺多伦多系嘛？ 都系去翻去出名嗰幾間嘅啦，就係 係 啦，因為咪主要入咗心儀嘅科目咯，我覺得。 咁就好啦。 你又話即係多口文句啊？其實你係因為想拍拖同老公拍拖，所以擁曬細路去外地讀書啊？定還是因為去咗外地讀書，所以你先至有時間拍拖咧？ 首先係第二個有時間拍拖啦。第二樣嘢就其實我覺得男仔佢哋升大學嗰陣時，如果可以真係去到外國留學咧，係一個好好嘅經驗嚟嘅。 都係， 即係如果有能力，都希望俾佢可以去外國讀書啦。所以都祝福佢哋兩個啦，因為兩個要一齊住啦。你知香港啲細路係工人湊大㗎嘛，都擔心佢哋 係咯，自己 火燭啊，教間屋 自立下嗬。咪兩兄弟互相照顧又好啲嘅。 係啊，係啊， 其中一個做咗工人咯。 猜输咗 都有可能，真系啊，都有可能要两个互相学习下，迁就对方啦，同埋真系好多新嘅学习。 嗯，咁就开心啦。咁我再次恭喜 Candy 你啦。咁啊，两个仔仔都咁叻咁听话，咁啊去到嗰边都顺顺利利。嗯， 我都想再为一啲我教会嘅小朋友啦，因为同阿细佬一齐嘅北角浸信会嘅小朋友，大朋友啦，因为佢哋其实都有好几个咧，都系今日 DSE 嘅考生嚟嘅。咁无论成绩点样样咧 ，Candy 姨姨都祝福你哋可以入到自己心仪嘅学科同埋大学啦。 好啦，多谢你啦，讲住咁多先，拜拜， 拜拜， 唔该晒 Candy。

军姿仪态上的严谨专业，展现新时代军人是如何坚守对党和国家的绝对忠诚和坚定信念。 国剧830特战荣耀，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0，港台电视30日。 如果要送一个字俾 DSE 考生，香港电台第二台当然要送一个二字啦！ 祝愿大家摘星易如反掌，入 U 易过借火啊！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DSE 同学个个有着落。 我是叶柏强医生。接种新冠疫苗是避免感染后患重症和死亡的最有效方法。全球已有超过1亿个儿童接种了疫苗，我们亦全力为3岁到11岁的小朋友安排打针。香港两款的新冠疫苗都安全有效，就算有哮喘、食物和药物敏感，接种后都没有发生过严重反应。保护你的小朋友，尽快带他们去打针吧。 我是小学生，我都要打针。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神光追踪31。 电话旁边有刘畅，早晨啊，畅。 早晨 ，Kitty， 早晨各位。 哎，今日港台电视继续有波睇、 啊。冇错啊，今日港台电视32啊，继续有呢个东亚足球锦标赛2022。咁啊，先介绍男子组嘅赛事啊。今日傍晚5:55啊，就会有呢个男子组赛事。我哋嘅国家队中国队对南韩啊。咁啊，另外咧，去到夜晚9:30有女子组嘅赛事。亦都是我哋中国国家队咧对中华台北队啊，咁啊睇下中国人内讧啊，咁啊一齐去留意一下呢两场大战啊。 嗯，好啊，咁啊中意睇波嘅朋友就唔好错过啦。好，6:30中港台电视31咧就有《没有不可能的背后》，亦都系同运动员有关嘅噃。 冇错啦，咁啊每一集咧，阿方健儿呢位主持人都请嚟香港本地嗰啲残疾嘅运动员啊，分享下佢哋嗰个动人故事嘅。咁啊，今晚嘅主角咧系香港轮椅剑击运动员阿钟婉平啊，佢啊天生咧患有呢个脊柱裂嘅，咁啊所以佢影响到下肢嘅活动，佢好细个就要坐轮椅噶啦。咁佢会同大家分享下咧，点解佢要学呢个轮椅剑击？喂，我听讲原来佢因为贪佢型，咁啊打剑都系几型嘅。咁啊今系啦，咁啊今晚咧佢今日6:30咧佢会带埋佢嘅妈妈上嚟咧，即系佢。没有不可能的背后嘛， 背后就 是妈妈啦。咁啊，上嚟同大家分享一下咧，佢呢个做运动员嘅路上嗰啲血汗啊，一齐留意一下啦。 好，非常之感人嘅故事啊！到8:00咧，就有医生与你。 冇错啦，今晚同大家咧讲下呢个儿童心理啊，就系咧嗰啲小朋友咧可能会患上抑郁同焦虑，咁究竟点算好咧？咁啊，今晚呢个节目咧，请嚟精神科嘅专科医生同大家讲下。咁啊，而家咧，即系今时今日啲小朋友或者青少年咧，即系嗰个压力啊，大到同大人真系差唔多啊。 系啊， 喺个社会上面，咁啊，好多时咧，嗰啲家长咧见到啲仔女咧，即系唔开心啊，牛牛豆豆啊，咁啊，觉得氹下佢哋得啦。咁但系未必咁简单嘅，可能真系会有呢个抑郁焦虑嘅问题。咁但系，普通家長未必知道點搞啊嘛，咁今晚一齊聽下呢個精神科專科醫生教一下路，睇下有啲乜嘢症狀咧，做父母嘅就要留意，同埋咧就教一下大家咧，即係有問題起上嚟應該點樣去揾專業去協助嘅。 係啊，其實小朋友嘅心理健康真係好重要啊，咁所以就大家留意一下8:00嘅醫生與你啦，到咗10:30咧又根部創未來。 呢、這個紀錄片就根部創未來，講嘅根部咧就是、植物嗰個根部啊。咁、原來咧嗰啲植物學嗰啲專家話咧，呢、這個根部植物嗰啲根部啊，如果發展得好咧，可以幫助我哋人類咧面臨好大嘅挑戰都可以化解到嘅。咁譬如咩咧？就係、是、我哋人口咧，全世界人口咧不斷上升噶嘛，咁啊有可能有呢個糧食危機嘅。咁嗰啲專家就話啦，如果農嗰啲農作物咧，嗰啲根生得好啊， 就根本唔使原來唔使點落肥料嘅。係、 哦、 啦，咁點樣先可以做到呢一步咧？節目會同大家講下，就甚至乎咧呢啲根生得靚咧，係可以阻止氣候變化咁話。 哇！所以你話嗰個基礎打得好係幾咁緊要咧？係，今晚一齊留意一下啦。唔該曬阿昌， 唔該曬。 九點半鐘，梁雲鐘。 今朝我想讲父母的共识。早两日赶住去做嘢，喺旺角街头烈日当空下行咗几条街，喺一盏红绿灯前面等紧过马路嘅时候，旁边企咗一对廿零岁嘅年轻男女，男嘅满怀倦意同佢身旁嘅女士讲：仲要行几耐啊？行咗好远啊！嗰位女士即刻话：前面就系啦，行咗几条街都冇。简单两句说话，睇到佢哋之间完全冇共识，无论系时间上、距离上，男嘅觉得时间过咗好耐，女嘅觉得冇呢个感觉，男嘅觉得行咗好多，女嘅觉得只系几步。所以我哋对一啲抽象嘅观念，需要用一啲实质嘅数字攞一个共识。例如我哋行咗一小时1000公尺，有咗呢啲标准，就唔会有误会啦。呢几代人喺其中一个抽象嘅范畴上未必有共识，就系、是、养一个小朋友到底要花几多钱呢？曾经有广告想为呢个概念提供一个实质数字，就系400万港纸。喺未有呢个数字之前，每当小朋友扭计，父母就会同佢哋讲：你知唔知养你好贵啊？但系究竟有几贵呢？好抽象。呢个广告一出，父母改口话啦。养你好贵啊，要400万。到今时今日，如果你嘅细路继续扭计，你应该同佢讲乜嘢呢？最近有银行做咗一个网上调查，原来已经加咗价。结果推算，而家养一名小朋友成长到22岁，经济独立，大约已经超过600万。净系听数字，真系吓你一惊。家长放喺细路仔嘅开支主要分6个类别，包括一般生活费、学费、兴趣班及补习班、娱乐、医疗开支、保险同埋储蓄。受访嘅父母都系持有100万港纸或以上流动资产人士，当中差唔多80%嘅父母希望可以照顾小朋友，直至到佢哋毕业有工作，可以经济独立为止。根据政府统计处2021年收入及工时按年统计调查结果，2021年5月至6月，本港雇员嘅每月工资中位数为港币18,700元。照咁计，养到细路就养唔到头家。以前养细路同而家有乜嘢分别呢？望清楚，使得最多钱嘅六大范畴。以前只是需要生活费和学费，其他全部都不用，不用买保险，不需要医疗，无需补习班，娱乐自己找。以前的父母共识就是天生天养，最紧要开心。现在养小朋友的共识就是为了这些钱，我已经很担心。以前养细路，希望他大个之后顾家，现在是要送他一个家。无论哪一代的父母都有的共识，应该是为人父母甚艰难。你未必会认同我的看法，但是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九点半钟，梁咏钟。 担忧统统放下，爸爸开心笑吧。今天公子出日甜笑出嫁，爸爸不必顾虑和我变参傻，永永远远居然能失和。爸爸悉心教导全记清楚，从今有他庆着我躺，时时照顾紧不错，肩并肩奋力行外歌。见那变化的界。 着来探你的他，笑笑笑笑天高大一家。爸爸不必怕和我生疏。常常畅快的经过。世界永不一个。 疫情肆虐，医护人员争分夺秒守护香港每一个人。 打咗疫苗就可以有效预防重症，减少医护人员的沉重压力。 我哋一起守护香港。 香港电台第二台向全港医护人员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和谢意。 同行抗疫，一起战胜新冠肺炎。 今晚食咩好？食材点样拣？ 崔神厨师话你知。 小白打嚟嘅时候咧，我就同佢讲：，哇，天气好热咧！我寻日终于买咗嚿凉粉食、哦，我发现咧，即系除咗细个之外咧，好似好多年冇试过喺屋企嗰度食凉粉咯。 系咪都惊啲细菌？ 其实系嘅，因为有时候你会见到喺街市咧，佢就喺嗰啲豆腐档嗰度有得卖啦。咁、以前细个跟婆婆去街市买餸嗰时候，一系咧佢就诶、哎、你坐喺呢度食碗凉粉或者食碗豆腐花等我啦。咁有时咧婆婆就好中意买，我仲好记得细个五蚊一嚿。好大樽嘅，咁我婆咧就會買翻屋企自己啊洗啊砌啊啊即係切啊，唔係砌係切啊，跟住咧就會煮一啲冰糖水啦，去浸住佢，跟住雪喺雪櫃。咁、有時候咧你咪不出嚟食，咁啊落少少花奶，咁其實可以食好好耐嘅，即係食幾次啊。 啲鐘哥感興喎，關於呢、這個、 對於呢個食涼粉， 因為即係我都要多口講句，涼粉對於我哋嚟講細個係一種非常之趨之若鶩嘅優質。矜贵食材、 哦啊、 反而是 luxury 嚟，因为其实佢都系用 herbin 去整，即系香草啦，即系嗰、那个 佢系草嚟嘅草， 系啊，但系即系相对嚟讲都系要钱买噶嘛，即系始终都要钱买噶嘛，咁嗰时边有咁多啊？同埋以前冇食得咁即系咁多嘢嘅，又话杂果，又花奶又食， 即系斋凉粉， 糖水都冇啊， 糖水都冇就咁食， 斋拍 嘅啫，哦，咁当正宗咯，系咯， 咁佢系苦中带甘喎。 即係個人民真係苦曬， 即係好似龜苓膏咁。 係啦，苦中個大甘啊！ 龜苓膏再貴啲啊， 龜苓膏再苦啲喎， 係再 苦啲啊嘛。 但係咧，我知道其實有啲人咧試過自己喺屋企整咧，係好多功夫，即係你買咗嗰啲草啦、涼粉草翻嚟啦，跟住又要煲啦，煲完之後又要隔渣啊嗰啲，即係揸 佢 擎佢啊。 啊，舊時咧雪櫃唔係咁流行，即係你講緊六七十年代啦，個製冷技術冇咁先進，點樣可以整到咁實滴滴嘅涼粉出嚟咧？ 佢本身係咁樣噶，即係佢本身你擎咗之後， 佢擎咗就係咁， 你擺雪櫃就係咁樣。係 啊，我因為我真係唔知啊，完全唔知。我因為印象之中我食過兩三次涼粉咧，都肚餓。 哦， 咁我由細到大都戒咗，同埋咧嗰陣時啲教育電視咧成日話咧， 喺街邊度食涼粉， 周街個係細菌小子嗰一集咯，咪就係細菌小子，跟住話哇你食咗呢啲涼粉咧，跟住有個霍亂菌就會出嚟噶啦。 即係我嗰陣時我哋咪去掃街嘅，掃街涼粉就係盡量唔好食嘅，因為嗰時又係話。会食咗会肚痛啦，同埋以前食得最多未必系可能你哋去可能见到啲铺头卖一樽好大嚿嗰啲咁样啊。通常以前我哋买就买罐装，有罐头的、 啊、有罐装嘅， 开罐头成罐倒出嚟，跟住咪食咯。 但系罐装咧，有时候会觉得啊，好似好经过好多加工啊，即系制过晒入晒罐咁样。 系噶， 系咯，咁所以咧，我就都好耐冇买凉粉，但系顶唔住，寻日太热啦，跟住喺街市见到咧，好似向我招手咁，零立立黑色一嚿嚿，好透明，好透，见到都觉得透心凉，跟住忍唔住又冲埋去就买咗翻嚟啦。 我啲 friend 话食凉粉啊，去元朗咯，即系你去元朗，因为嗰间铺头真系叫 嗱，我就咁谂啦，我就咁谂啦，你出街食其实咪又系嗰啲。即系咁，你干唔干净啊？即系你唔知噶嘛，你永远都咁，所以我就买翻嚟，咁啊都有即系冲下水啊咁样啦。但系而家就已经唔同咗啦，即系所有嘢通胀啦，凉粉都通胀啦，十蚊一嚿就等于以前嘅三分一嚿咁样咯。 十蚊一嚿， 其实都如果我两个人食咧，都可以食到两次嘅，即系可以四五碗到啦。 一个排球咁大， 小白俾咗个 size 出嚟， 排球咁大嚿，小白即系 佢通常就切到即系长方形咁样咯。咁啊，寻日就买咗翻去。不过我想讲咧，都唔系话度度啲凉粉都咁啱口味嘅，有啲。我记得我细个食开嗰啲咧，佢比较淋身啲、软啲嘅，切落去咧，你会惊，好惊会切烂啊咁样。但系寻日嗰嚿咧，我比较挺身啲，系啊，咁啊食落去咧就有嚼劲啲。咁我自己咧就麻麻地呢一只嘅。咁啊，大家睇下喺呢个咁炎热嘅时节，会唔会都有少少雅兴买嚿凉粉翻去切好咗佢，咁 啊 捞啲水果花奶咁啊，同屋企人一齐食啦。 白元浩的享乐时代， 我原本咧享乐时代唔系谂住讲呢样嘢，但系又俾 Kitty 讲下讲。讲凉粉咧，嗱凉粉咧，即系买嘅时候咧，你应该揾一档咧就自己中意食嘅， 系啊， 你食到咧。唔該，你以後長期幫襯翻同一檔， 即係嗰個質地係嘛？ 質地啦， 冇肚痛， 味道啦。你知唔知有啲涼粉咧？其實佢喺調教嗰個涼粉嘅過程入邊咧，有啲鋪頭可能佢會食咗落去之後，佢有啲苦澀味嘅。 係啊係啊。 有啲咧，其實佢可以辟咗嗰陣苦澀味嘅。佢每一檔咧，佢都有佢哋自己嗰個秘方。係啦，咁我亦都有見過佢哋，譬如我買涼粉嘅時候咧，咁我哋買曬啦咁樣，跟住佢話：我仲有一底後邊。佢哋真係一個嗰啲，即係有隻牌子咪好大桶洗衣粉咁樣嘅，佢就拎住類似個咁大個桶咧，佢就攞一邊有涼粉嚟㗎啦咁樣，佢即刻打開俾我睇，哇！真係好大樽涼粉喎， 唔係膠嚟， 係啦，真係自己整。 之前洗完衫㗎，係 啊， 你永遠唔知， 永遠唔知嘅， 你亦都唔好問。 係啦，咁所以咧，我真係覺得涼粉咧，大家要揾一檔咧，即係自己食慣咗嘅話咧， 係啊， 咁啊自己可以去食。 都爭好遠，我成日覺得咧，而家即係喺街度食。到嗰啲咧，真係比較挺身啲。我唔知係咪即係佢哋可能運送或者即係賣嘅時候，大家都方便啲，即係冇咁容易整爛啊。係就會好似有啲大菜糕咁嘅感覺咯。 係啊係啊， 但細個食嗰啲真係好軟咧。 係有啲唔同，你應該再食多幾間，睇下揾唔揾得翻以前細個嗰個味道。 我會啊。 係啦係，喂，繼續享樂時代啊！ 你唔係淨係講涼粉嘅咩？ 其實我有好多嘢講嘅，不過咧唔係好夠時間。咁啊，呢只歌咧就係提一提大家啦嚇。多啲睇揾翻自己中意睇。看的动画， 食自己喜欢吃的， 食自己喜欢吃的凉粉啦吓，系。 新時代はこの未来だ。世界中全部変えてしまえば、変えてしまえば。 目を閉じれば未来が開いて、いつまでも終わらない。